哇，犀利啊！今个礼拜咧，原本应该系咪安排咗系会有一套，即系我觉得应该算系科幻片啦，就算唔系都特技噶啦，系咪？ 科幻咯、 啊，本来应该系啊，唔系喎，本来应该系科幻添喎，点解咧？咁就系呢个阿修皮啊，唔系阿修罗嘅咁我哋即刻会首先就谂起当年嘅孔雀王啊，知阿修罗啦，咁又唔关事嘅，原来 OK。系嘛？咁你今時今日揾得葉允兒嚟做，我都仲睇啊，老實嚇嚇。咁、平時葉允兒唔係咁肥婆嘅，你大家成日有 M 級個，佢嗰時係專登食肥啲嚟做嗰個肥菜角色嘅，平時冇咁肥嘅。OK 嚇、啊，即係我諗都瘦過阿、肥環嘅，應該我估下都嚇嚇嚇。咁啊，但係 anyway 啦，咁唔係嗰個古仔嚟嘅，其實咁啊 anyway， 第二個古仔阿修羅，咁阿修羅啲科幻啊，都係啲。神話誒唔係喎，其實呢個係一個復仇者嘅故事嚟㗎，應該係點解咧？嗱，因為呢個就係、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啊，喺呢個印歐語系入邊咧，即係歷經過呢佢哋嘅語系嘅研究啊，其實阿修羅係什麼嚟嘅咧？其實就係呢個北歐神話講嘅阿斯神族，其實咪即係雷神班友咯。 哦， 其實裏面嘅所謂阿修羅王，其實咪就係唔係即係雷神老豆嚟嗰啲咯，係咪？ 哦， 係嘛？ 即係宙斯。 宙斯啊，係咪宙斯啊？系啊， 系 就真系我成日都搞错啊！我系 奥丁，奥丁，奥丁， 奥丁，系啊，奥丁，系啊，差唔多啊，系你周围找女咁嗰啲，嗰啲咁啊，系咪衰人咧？嗱，中国人睇咪衰人咯，系嘛？喺啲鬼佬眼中，我话呢啲系神啦，吓咁同埋佢系好好战噶嘛，吓其实系嘅，就系战神嚟噶嘛。其实阿修罗呢个系一个即系一好好战，但其实佢哋系神嚟噶，你搞清楚，成日讲到佢系魔咁，其实佢唔系嘅，其实佢哋都系一种。神啦、啊，系咯、 啊， 神族之一嚟嘅， 周 围 打噶、 其实即系如果根本就系、其实喺个印欧语里边，佢哋讲嘅系同一样嘢嚟噶。咁、所以如果你识拍咧，呢套应该系复仇者联盟嚟嘅，系啦，系啦，咁先啱，系啦。咁但系咁我唔知佢哋发生咩事啦。实质系因为套戏都睇都冇机会睇，就已经系已经消失于无形之间。咁喺内地好似咧，其实话落晒又未嘅，可能仲有啲院仲上紧。咁所以话系其实系偷起又唔系，我哋个感觉觉得似系啲戏院觉得佢票房太差，踢走嗰套戏啫。似咁多啲， 唔係呢一樣嘢，呢一樣嘢。 啱啱俾大家講啊！ 呢個推測最大啦，係最多人。 阿明講句咩？ 有樣嘢補，嗱呢樣嘢補充下先，就係啱嘅你講，但係咧，我今日睇個篇文，就係咧就講就訪問過一間院線啊嘅牌匾嗰個總監啊，咁 可靠唔可靠嘅先呢篇文都 OK 嘅 呢份又 O K 嘅， 我哋真係啊，每一個都係人個轉述人哋啦，我哋因為我哋絕對唔知道實質內情啊，你全部都係轉述啫 ，O K。 但佢 係內地一個院線嘅呢個老闆， 負責牌匾嘅經理啦，咁樣就 牌匾經理 ，O K。 係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套戲佢第一日嘅票房、第二日嘅票房、第三日嘅票房咧就跌得好勁嘅，咁樣就基本上以戲院嗰、那個平時嘅做法咧。第四日一定係會 cut 場 cut 得好勁嘅，咁樣咧就對於佢切唔切檔咧，咁就對於個票房影響其實話唔會太大嘅啫，係啦。咁而點解會之後嗰啲日數咧仲有場次上咧？就係、因為之前預售啊。 預售嗰啲買咗， 之前一早已經買咗飛，佢設檔之前買咗飛啊，咁樣嗰啲，因為佢開場嘅時候，佢之後嗰幾日佢開一啲場數，但唔係開曬俾佢，要睇環境，有啲場次開咗啦嘛，佢之前買咗飛嗰啲要完成翻嗰個責任噶嘛，咁樣就其實 唔係咁， 到嗰啲係呢啲場嚟嘅啫，解釋翻係啦。 咁即其實係真係啲戲院踢走嗰套戲。 有幾 講講背景先啦，冇咁快跳到去結論先啦。咁啊，先講套戲誒點解佢產生個咩現象？點解話業界發言呢？因為咧嗱，你套戲票房差就會縮場就緊嘅。咁但係而家就重點係個片商喺佢，因為咧套戲正式就7月13日，即係咧因為國內上片就禮拜五嘅，又唔係禮拜四噶。咁啊星期五嘅早上上，咁佢五六日咧就喺禮拜日嘅7月15日嘅夜晚22點，即係夜晚10點咧就微博公布，即係由片商公布啊，就話基於某種好唔 唔成原因嘅原因、嗯。總之就話咩啊，對啲演員啊唔好意思啦，亦都咧對所有支持者失望啦。我哋片商就會撤檔。咁撤檔嘅意思係即係全國係唔再上映咯。咁而呢一個聲明係來自片商嘅，咁、 哦、 我哋業界先譁然。咁因為咧會衍生好多問題啦。咁啊點解問題？第一咧，嗱，如果呢套戲本身係爛片。咁啊，撤檔咪撤檔咯，又冇人理。咁如果呢套戲本身係一啲低卡、低成本嘅戲，咁啊冇冇低成本，周不時上都冇得上啦。因為你知國內嘅生態咧，一年就得三百零套戲上，係啦，三百零套戲上，咁啊一年其實國內有七百幾套戲上畫嘅，咁好多冇上或者上少少就抌咗過去做網大啦。咁特別就在呢套戲係一個高。應該話叫高成本兼係大卡司，仲、要咧背後嘅聯合出品公司係超過二十間嘅，咁、而牽頭嘅係寧夏電影集團同埋真鑑影業聯合出品，咁、呢兩個名如果熟悉國內電影都係即係做啲大卡司戲嘅，咁、而因為有寧夏嘅牽頭，就更加有一扎公司就跟佢我嚟投資啦，咁、而套戲個 cast 咧即係話咧係就用咗7.8亿人民币去制作成本，咁、而入面嘅 cast 咧，我哋识嘅 cast 有梁家辉同埋刘嘉玲，咁你可能觉得会勾勾地啦，咁但系我又觉得都有若干叫助力嘅喺国内，梁家辉吓，咁、刘嘉玲就自从阿武则天即系做嗰个叫唔记得咗， 狄 仁杰啊，系啊，咁喺国内都叫还可以，咁兼你见《赌城风云》第二集都咩重飞啦，咁即系都即其实有吸引力嘅。係香港有啲人就覺得喂劉嘉玲啊擔唔到正啊，從來都咁另一件事啊，但係國外佢都叫有叫出嚟。咁但係重點咧，佢話主角其實都唔係呢兩個，主角係吳女。咁吳女咧就唔係女仔嚇，咁啊姓吳啊女咧係三個石嘅女，即係光明磊落 嘅 女。 咁 吳女啊何為勁咧？何吳女嘅第一套電影嚟㗎，嚴格嚟講呢套。之前佢都係拍過一啲劇嘅啫。咁而正式叫大片就呢套，咁但係吳女咧喺呢一刻啊，國內叫做我估一線嘅小鮮肉， 大家未 即係佢好紅嘅。 我補充翻少少，係大家未必知佢係邊個。如果你有睇過無線播胡歌嗰套狼爺榜咧，佢就係負責就係做飛流嗰角色嘅，係啦，黐住有胡歌，但係劍法非常之好嗰小朋友就係佢啦。 個小朋友嚟㗎。 佢係童星出身， 哦， 係即係自小都拍戲，傳聞就話國內好多人真係對佢好有觀眾緣，由童星睇到佢大咗，發覺長大咗咧又靚仔喎，跟住又唱埋歌，跟住然後就演電視劇，又入到屋，咁跟住然後就爆紅嘅，咁如果最出名佢應該係咩狼係咪狼牙？ 狼爺榜咯，就係 榜咯，頭先咪講， 係啦係啦， 細路仔嚟嘅當時， 係啦，即係佢演過咁啊。其實喺國內佢就好紅嘅，咁但係香港就啱啱 好 啲。 唔係， 而家話我估佢歲數廿一歲啫， 即係後生仔嚟嘅，其實 係啦。咁所以咧，就算千鬧萬鬧喺網上面，吳女呢個獨立佢係有護吳女護呢個陳阿修羅嘅幫派嘅，喺網上面 第一套戲就拉啦，即係同阿呢個呢、這個咧機密方啊，即係呢個權力遊戲女主角啊，即係阿龍武啊， 龍武一樣，係 龍媽啦， 係 啦，係一樣啦，即係明明哇電視嗰陣直情嚇最勁，咁點知一拍呢啲即係電影就賴嘢啦， 唔係佢系列終結者啫， 咁 仲夠啦， 講咩我聽唔到， 阿吳女嘅年紀咧，佢就1999年出世嘅，即係依家就未夠二十歲噶啦， 哇廿歲未夠嘅， 我未夠嘅。嗱，小心啲啊！嗱，根據個洛查丹馬斯講嘅，喺呢個1999年7月啊，呢個恐怖大王降臨啊，邊個1999年7月嘅？第時可能係啲舉足輕重嘅人嚟啊！啊，睇住，小心！即係1999年7月， 佢12月，佢唔係七 月 啊， 咁啊唔送啦， 應該唔送啊， 唔送， 係啦， 唔送，係 都 不可輕視，係 不可輕視，即係都係嗰輩啦。咁啊，事實佢而家。真人嚟㗎，係真靚仔嘅。咁而入面亦都係即係真係第一男。 應該呢啲嚟做温拿啊，應該係。 係啊，即係如果請到的話就係啦，我估佢係啦。咁而勁嘅競賽就咁樣啦，同埋佢之前一開波，即係個電影公司都好有信心。 嗯。 佢都係已經未即係上畫嗰陣時已經話傾啲，其實套戲未完嘅，預咗仲係拍。 系列作品嚟嘅啦，系啦，信心大到咁， 折写喎， 系啦，咁而另外就系之前宣传系劲嘅，即系你谂下，因为咧暑期喺国内嚟计咧，七月八月我哋叫保护月，咁啊保护月咧七月诶嗱、如果你六月廿最尾个礼拜， 即系西片嘅，有 系但唔系，其实唔系唔准上，佢系六月廿零号嘅嘢上咗，佢都继续俾你嘅，佢唔会话 cut 咗你嘅，但系就新上唔俾，但系合拍就俾噶，啊何谓合拍咧？有三套荷里活片即将会上嘅，包括我哋嘅高空浩劫系即将会上，喺上到，因为又系有份啊嘛，系啊有中国资金喺度，咁啊唔同，但系你话纯嘅，譬如就系、不過侏羅紀都上咗啦，不過總之係啦，即係純嗰啲就冇得上嘅，咁類似啦，咁喺個保護入面咧，佢係攞到第二檔，即係意思七月十三號就啱啱即係叫做暑假啦，又叫做月中啦，咁開始啲啊全部人都唔使翻學啦，又可能翻鄉下嘅翻鄉下，喺城市嘅喺城市，咁啊叫第二檔叫黃金期，叫做可以話係第二暑期第二檔嘅第二。 就打即實食冇黐牙， 佢黐牙到就佢。曾經誇海口，起碼望三十億咩收入？係啊，大鑊到咁，即係你個預期係咁，因為三十億咧國內，你聽我先，係啦，佢係不嬲國內咧，你發行要計數噶嘛，因為你知啊，全國發行就唔係咁簡單。咁你諗下啦，即係佢點解會個票房係喐一喐都幾廿億呢？因為國內好多屏幕嘅。咁啊套戲喺上映上畫第一日七月十三號呢，咁我查嗰個呢就係、是、呢個叫做咩我要睇返嗰個網站個名喎。總之中國啊英國係咩呀 ?CBO 啊 ,CBO 中國票房嗰個藝欣網。咁咧就話佢咧首輪排片有三成嘅，咁三成咧 唔緊要，阿明又睇到你個版本啊， 係啊，你個版本幾多？ 我睇貓眼咧就七月十三號，咁就亞修羅嘅排片就係十五點二場，咁就呢、這個唔係 十五點，唔係十五點二場，十五 二成 咁 percent 係嘛？係啊 ，percent 係一共就係四萬三千七百幾場。 哦 哦，咁啊四萬幾啦，咁我如果三成啊九萬幾，咁差唔多啦，咁我諗拉翻雲啦，唔知啊拉翻雲。咁你拉翻雲咧，嗱你 唔使拉雲嘅，總之唔同 source 有唔同數。 係啦，唔同 source 唔同嘢啦。咁我嗰陣時計咧，就以九成即係呢個九萬場每日嘅場數去計。咁、而拉翻而家嘅平均票價咧、其實就大概就即係我除都好保守啊，當三十蚊嘅啫。喺國內啊，即係拉翻雲啦，其實係咁上下噶。即係如果以即係 你 各大票房係啦，即係唔係話下下大城市睇啦，即係拉翻雲嘅二咁多。 咩上網買又有 discount 噶嘛？ 係啦，有 discount 咁啊，當三十計咧，咁我計翻佢，如果三日佢得四千零萬嘅票房咧，咁我計到佢每日嘅場次得五個人睇嘅啫。 咁大劑。 係啦，咁一套咧，佢其實開頭係好有信心。 拍得幾温拿喎，真係。 係啦，佢好有信心喎，佢開頭係依個以三十億嘅票房收益嘅，預起碼收三十。呢套嘢咧就話歷時六年製作，又話咩有即係全片有二千四百個特效鏡頭，耗資七點五億人民幣打造六年，即係匠心獨運，特技科幻巨作，最後就咁，因為三日得四千萬咧，咁而之後夜晚十點， 有啲講法就係有五千萬都唔差好遠啦，係 啊，佢四千零啊，而家係，如果睇翻佢累計啊， 保啦， 係啦，咁而十點鐘就。话全部撤档咁啊，变咗引起业界哗然， 真系 咁啊，所以就因为个落差太大啦。以往你烂片收烂票房就合理啦，好少有人会电影系你咁摆咗咁多投资成本落去，而个 P 的票房同你现实相差咁大，咁呢个现象已经系好出奇噶啦。 因為要研究， 係啦，因為你國內你排到檔上去，你已經要過五關斬六將啦，即係上得畫嘅戲已經你已經贏咗第一關嘅。 其實問題點衰得嘅咧？嗱，你話佢本身冇一條龍有自己院線，咁你話我冇乜院上去就話又唔係啊，佢都唔係冇院上，都 OK 係咪？咁。點解呢？點解啲人唔睇呢？ 你問我本身寧夏就一定有聯營院線嘅，咁、就一定即係你問我，你話佢又唔似萬達， 自己不過就 係啦，就唔係自己有聯營，係啦，因為佢係做製作，唔係做院線，係啦。咁但係確實係有 有聯營院線，咁但係又都係嗰句啫，就算你自己院線， 佢而家有場次㗎嘛，咁所以呢個唔關事啦，唔理佢啦，即係 佢起碼排到片啊嘛，但係問題事實就當你真心嚟計，如果排片真係每場喺呢個叫做暑期，我頭先講過保護檔咁啊，暑期揾錢㗎嘛，即係不嬲係最高票房，因為其實如果你以七月八月計咧，國內三大檔期就係春節檔，就十一嗰個回十一國慶檔同埋暑期檔，暑期檔最勁嘅，咁因為事實暑期檔最長啊，因為七月八月檔暑期嘛，咁你有兩個月同埋更加最勁啦。 保護山就唔準上啲，即係 啦，新上嘅片七八月唔俾上，荷里活片係啦，即係純愛之啲唔俾，即係叫進口片唔俾上。 就得 係啦，咁而咁嘅狀態， 即係排除咗啲大片嘅競爭㗎啦，已經 係啦，佢要做俾你國內做俾你睇，你去到戲院冇得揀喎，係得呢六套戲睇，咁你咪要睇咯。咁嘅情況都係。 咁你冇西片啫，但佢有冇啲好勁嘅國片同佢爭咧？有 咁一定有啦。咁第一，如果你話講競爭對手咧，先嚟就有上個禮拜已經爆咗就係嗰套《 我不是藥神》 啊，竟然 keep 喺度啦。咁但係咧，另外仲有就呢個禮拜都有勁嘢上，唔係得佢獨大啊。其實就有姜文導演嘅《邪不厭正》，咁佢係揾咗彭于晏做主角，林姜文定嘅。邪不壓正，係簡體字我讀錯，邪不壓正。咁而文初片嚟喎， 咩類型嚟㗎？係啲 打，有啲打，有啲一定有啲批判嘅。咁啊，總之就 係阿明哥 先。咁啊， 聲稱係 咩話？咩話？ 咩聲稱北？ 唔係好聽佢哋講咩？又有少少潛水啊！ 聲稱是 北洋三部曲 ，OK， 即 係點啊？講啲軍閥嘢嘅，係 又唔係講個時代啫？咁就呢個由呢個楊子龍四開始，跟住之後就一部之言就到呢套啦，就三部曲呢一部聲稱係三部曲嘅。 我明白明白， 即係將三部曲 有個系列嘅本身，所以又一定票房 ，OK， 咁有冇可能係因為有啲咁嘅強片佢搶，但係都冇理由差到咁差嘅，因為呢套話使特技都應該理論上有一定啦， 係 咯。 嗱，我講翻一樣嘢先，就係三套大片擺埋同一個禮拜，係咪一定會有人死咧？未必 嘅 喎， 未必嘅， 係咯，未必㗎。 我記得一五年嘅時候，呢個邊套啊？嗰套捉妖記第一集，係同埋呢個煎餅俠，同埋呢個大聖歸來三部片係同一個禮拜上嘅，但係三部戲 都大收。 系冇錯， 所以應該唔關事啦，又係排除咗呢樣嘢啦。咁 同埋你見佢都係兩三成啫，佢其實唔似香港啊。香港譬如你一套高空浩劫攞咗咩，差唔多入邊八，即係可能六七成嘅排片噶嘛。咁啊，國內一定唔會嘅。咁你諗下，因為國內就因為場數多，咁你三成都講緊九萬幾場喎，每日喎。咁你其實就大家可以真係分餅仔嘅，係啦。咁嗱，講真，你如果三日真係得咁差票房，你諗下每間戲院，國內嗰啲分分鐘一間影院坐四五百人啊，緊噶嘛，即係大院嚟計。你諗下平均每場我計過得五個人睇嘅喎，我當我計錯啊，成十咧，五十人咧，五百人嘅場都五十人睇，場場都係五六日，咁你仲唔cut啊？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業界第一挖言就第一佢自己切檔啦，咁切檔當然係佢自己嘅宣佈啫，咁我哋會推測。背後的原因啦，咁其實終結咧，即係先歸納啊，嗱，點解咁差票房啊？稍後講，咁啊，估佢點解會有出現話叫落架強制落架，究竟係強制定自愿咧？咁啊，三大原因嘅啫，咁啊，最大原因即係估計嚇網民嘅推測或者叫業界推測咧，都係調翻轉係院商施壓嘅。即係雖然寧夏有兄弟院線啦，咁但係問題真係蝕得不得了，咁食曬煙跟住群起啲院線話喂點啊你隔離點啊喂我都係得五十人咋，咁你隔離我有多好啲嘅咁啊五廿五人啦咁樣，咁大鑊啦，咁跟住後屘就群起施壓，咁啊開曬大會，最後就勒令佢要落畫，不過落畫之前梗係要通知翻寧夏啦，咁寧夏就要為咗個片即係片廠嘅面子。於是就出通告就話：，而家唔係院商逼我哋落畫，係我哋自己設檔，就話有機會再變。 同我哋估嗰樣嘢就我哋估係我哋屬於呢一種啊，估係。 係啦，咁呢個都相信係最貼近現實嘅。 咁當然有另外有兩個原因嘅喺網上面，就呢一個原因就係由片商佢 估咋，唔係話 估嘅啫，嗱，全部都係估業界，即係業界講，而家講嘅嘢都好花生嘅，咁我其實好花生，我哋香港其實關我 Q 事咩？但係有套戲，有套戲使7.8亿。逾30亿大收3000万，咁花生嘅嘢梗要讲啦，系咪先？ 好啦，第二个版本 系啦，第二个版本咧就有啲系来自佢哋嗰张喺佢个对外公开嗰份面目咧，演绎出嚟嘅。因为佢入边曾经提过，我哋要切当就因为我系一个抗议，喺我作为片商无声嘅抗议，就抗议而家嘅电影平台。而家嘅網上評論嘅平台全部都係受操縱，而我哋套戲其實未上呢已經受到 敵 對嘅片商或者敵對嘅院線就叫做黑水攻擊。嗱，如果套戲4500万票房咁差，你除一除入場人數啊，最多即係假設得咗數啊，都係10多万嘅啫。點解我套戲未上畫，由我未上畫至到而家上畫呢3日嘅總嘅微博啊，或者嗰啲咩百度貼吧總嘅負評個數量差唔多有3000万。咁我而家實際睇嘅觀眾人數係啦，多就唔係話多好多，唔止話多幾倍，多成1000倍，仲係受到有組織嘅網絡攻擊。咁因此呢我就抗議而撤檔。咁呢個係由嗰份佢嗰份通告又冇寫個名嘅，但係就其中有一個 唔到個入場數都咁少人㗎。 咁係啦，所以我都話點解票房差，我最尾講而家講下點解撤檔呢個原因先。咁呢個就第二個原因啦。咁而顯身呢我哋業界都挖言嘅，咁就第一呢就係話究竟過而家，因為實情而家兩大票房嘅評論系統嘅啫，咁去 第三個版本 有第三版本真係講，我講咗呢個第二個版本衍生嘅問題，就係話究竟喺國內而家嘅評論就真係好容易歸邊。咁其實背後操盡呢就一係就微信，一係就阿里巴巴，係 咪好 易㗎嘛。係啦，即係你數到尾個背後嗰啲咩淘票票啊，背後個老細左等勤能關家騰最後原來又阿里巴巴嘅，咁你即係一係就唔係就騰訊㗎啦。咁變咗你其實係歸邊嘅，咁而佢確實拿咗好多網上嘅資源，包括佢未必淨係可以操縱個輿論，佢亦頭係做埋個網上購票，做埋個網上配票，咁變咗佢其實手揸觀眾買飛嘅人數，咁佢要做一啲咧背後嘅操作，其實衍生問題就唔難嘅。咁如果真係有人有組織、有目的咁襲擊咧，其實就唔係唔現實嘅喎，貼近國情喎。咁當然亦都有人話：，喂，套戲真係爛，我哋咪鬧咯。咁同埋啲人就話打出就話。好多時鬧咗套戲嘅人都唔會入場睇㗎啦，就因為你為套戲鬧，我咪參一腳講囉。咁我發覺你鬧成為咗熱潮，啲人咪跟風鬧，咁所以咪鬧都鬧幾億囉，但你肯定唔會有幾億人睇過㗎。咁都有人咁解釋，咁呢個就係叫做黑水攻擊嘅原因。咁第三個原因就亦都係我哋業界最擔心啦，就係呢個叫行政指令干預啦。咁就調返轉個版本啦，因為一直個而家個劇本都係話係個片商自己撤檔。我哋嘅推測就我哋推測啫，就係院商強制片商撤檔，咁都係屬於叫做係我哋資方係啦商業嘅決定啊嘛。咁但係咧，我哋就擔心有樣嘢叫行政決定啦。咁點解咧？因為咧就又有個原因嘅，因為其實我哋行內咧喺呢個六月頭咧，就因為自從呢個反冰冰逃税事件，咁呢個知唔知咧？要諗到咁遠嘅，因為。係啦，因為咧就國內嗰啲明星合約就天價㗎，咁譬如范冰冰拍一套劇都收5亿嘅，得啪，咁5亿咧，原來就5亿咧就只免價啫喎，就叫洋約，實情可能佢收咧就其實冇5亿嘅，但係就做大條數又方便俾人督，咁你話做大條數除咗方便俾人督，咁啊即係都講白啲嘅，梗係俾人洗下錢啦，咁你其實又咁講，我都即係攤出嚟講，國內套套戲都洗㗎啦。你唔使啊，點會咁多人投資？ 都唔止拍戲啊，其實好多海外投資買樓或者開劇場好多嘢都 係啦。咁啊，成日咁講啲錢唔使，其實你哋都冇錢使。 即係啲錢啊，即係可能又俾人摸得多，有啲污糟，係可以。係 啦，最屘講白啲啊，咁啊，因為有呢個陰陽合約嘅關係， 平少少好啲嘅。 係啦，咁啊，范冰冰就揦著個火頭啊，俾人哋懟佢，就話佢咧就用呢個陽藥同陰藥嘅差額嚟逃税。咁我覺得咧，呢個就千瘡百孔啊，冰山一角啫，係人都咁逃嘅。即係你俾你真係收咗5亿拍套戲，你都唔會交5亿税啦，因為你嗱國內好同税。 咁但係你又話佢其實係督大咗㗎嘛？ 係咁係，咁但問題佢都係咁樣。係啦，咁 咁同埋又咁講，佢音樂收過一億啦，假設咁我都唔信佢拿一億去報税啊。咁、所以總會出現就逃税。咁啊，英嘅就懟咗個名出嚟就范冰冰啦，總之就去冰山一角啦。咁啊，從而騰騰關關騰，咁啊出現咗就叫做習近平總理就話要哇落行政指令，中央要改革呢、這個廣播管理局啦。咁啊，然後就話重新規管呢個娛樂影視產業咁樣。咁啊，六月六號咧出咗台就除咗制度上或者叫漏税嘅漏洞會監管咧，就出咗一個針對我哋創作者嘅題材上嘅監管。咁我哋咧就攞咗份，即係我都唔知係咪叫文件啦。 有個 list 嘅，係啦。 係啦，但係問題嗰份文件就冇話見到一個龍標啊，有個咩共產黨嘅印級住，咁梗係冇啦。總之就傳出嚟，咁啊就好嚇人喎、啊。因為傳出嗰份文件咧就話依一刻咧要整頓啦，好多嘢就唔俾拍啦。嗱，有啲嘢咧係全年禁止嘅，係咩咧？全年齡私生戀禁止，咁因為之前就拍過啲劇啦、電影就私生戀咁啊講，咁啊但係全年齡， 楊過小龍女都唔得啦。 私生戀就誒其實唔係喎，師徒戀都還得喎，私生戀又未必得，即係校園就得啦，古裝有機會未到啊嗱。嗱，因為咧你要睇啊，佢有條 check 出咗嚟咧，你要喺入邊咧揣摩佢入邊啲魔鬼細節㗎，有時又得㗎，即係唔知點解，所以咧即係呢啲嘢要自己去參透啦。咁第二咧，全年齡校園暴力禁止，嗱咁呢啲都證明啱啦。跟住最後話，男女主角任何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禁止。嗱咁啊，即係呢啲，咁啊違背好識啦。咁都未嗱未掂到呢套，跟住 佢就自助餐咁算唔算咧？ 你多過兩個人就叫集會，集會你冇申報就唔得啦。 係㗎，即係古代都要整個不反對通知書啊。 系啦，咁样，咁另外佢有讲嘅，小三禁止，策划杀人禁止，陷害他人都禁止，咁我哋就死啦。咁嗰啲反派唔做呢啲嘢做咩？咁 唔系套戏讲到咁，咩戏都唔使拍噶咯。 嗱，你冇理我，但我哋后屘睇完咧，发觉系有仲有戏拍嘅。咁我即刻先再讲笑威嚟嘅。咁但系再落去啦，跟住啦，仲有就话叫莫名其妙联想反派都禁止。即係咧，有啲戲咧就講佢無端端有個反派，但係會有啲正式嘅角色又會中意咗佢喎。總之莫名其妙戀上反派禁止，然後就到話人獸、人獸戀、人機戀禁止。咁因為 人機戀啊， 人機戀就因為有時候啲穿越啊，國內有啲劇咧，嗰個人 就 係機械 女友又， 但佢係女仔女演員演嘅，咁但係佢會談戀愛嘅，咁啊唔得， 係 人機戀係唔得，得唔得？然後開始啦。因為國內近年拍得太多魔幻片，咁我所謂就叫做即係叫做滿天神佛，因為我哋不嬲咧就話鬼妖魔鬼怪入面咧，除咗鬼妖啊拍得噶嘛， 都得噶嘛， 魔啊拍得噶嘛，怪又拍得噶嘛，咁但係就因為太泛濫，佢就唔係話全年禁止，佢就話啦。在這個 period 呢，就是習總近年管治的，或者其實又不知道何時生效到何時的，總之就說先合暫時禁止， OK， 先 科幻玄幻暫時禁止。那我們看這兩點呢，這套阿修羅就懶人了、那你大片嘛，還不是魔幻，雖然你說是科幻的，那魔幻阿修羅還要講印度神話，你不是說回以前古代中國蜀山這樣，又不是咁啊，變咗打唔得， 蜀山都唔得啦，蜀山都先合啦。 係啦，咁啊變咗，我哋就驚就話會唔會其實表面啊搞咁大場龍鳳，可能又有啲商業考慮，其實就係商業考慮就掩飾背後行政指令。咁如果係咁咧，就好大鑊啦，因為咧睇嗰份表咧，我哋可以拍到嘅題材咧就冇嘢嘅，任何現實唔穿越，現實嘅人倫理愛情係拍得嘅。咁即係簡單嚟嘅咧，所有電影都變咗 TVB。就 係、 是、拍得嘅， 唔係喎 ，TVB 都好多穿越㗎，大佬。 嗱咁啊，唔係咪咁近期 TVB 穿越嘅？你以前妙手人心嗰啲咪唔穿越咯？即係嗰啲譬如一號皇庭咁啊，你拍啲現實嘢就撚啲愛情咁啊 ，OK 嘅。咁係得倫理劇係拍得嘅啫，你話陰陰公 唔係倫理劇都好多古怪嘢㗎，好難講㗎。 咁啊，一打就話唔得。 嗱，你頭先話咧，連咩無咩咩咩咩戀上咩 係啊，戀上小三嘅間角唔得。 間角咁呢個點嘅定義咧？ 反派咯。 點嘅反派咧？ 咁你嗱，你又咁講，你一號皇庭你可以冇反派㗎嘛？你都要一集知喺度。 如果你個主角係一個神偷。咁你個所謂反派呢，就係、是、其實一個正義差佬嚟㗎噃。 咁咁咁又唔得， 主角不嬲唔可以做負面嘢嘅。 點解咧？咁神偷點樣點啊？神偷 唔係㗎，嗱，除非神偷係接受國家任務，佢偷啲咧，好似十二生肖咁偷啲遺失咗外國嘅嘢又得。係啦，你就咁神偷唔得。 咁又唔得。 係啦，不嬲都要避嘅。 咁 係啦，主角唔可以負面。 其實就係佢去偷嘢嗰度當地嘅一個警方人員，得唔得？咁你反派意思係同佢對頭啫嘛，唔代表佢係壞人嚟㗎。你搞清楚喎，喺戲劇上反派唔係一定代表佢壞人啊，即係兩個對嘅人對，即係佢對敵，但唔一定雙方都可以其實唔係壞人嚟㗎。你搞清楚先喎。咁如果佢結果兩個戀上又如何呢？嗱，佢冇話機唔得喎，又佢又冇話唔得。 系 两个男 嘅，唔系 又得唔得？ 同性恋嗰啲一定唔得，佢后边有讲嘅，系啦，唔得咁得。咁啊，另外色情又禁止嘅，全年啦， 有禁止， 系全年禁止，同埋仲话不允许敏感词汇出现都唔得，即系你就唔止话画面色情。 对敌角色一男一女恋上得唔得？嗱，佢又话反派唔得，咁反派定义又唔知系点，系咪？咁 類似啦，你自己摸索咁啦。 自己摸索即係唔好拍囉，即係意思係電影業結收皮囉，即係意思啊。 咁當然。 咁嗱，我就頭先講過啦，一開場啊，咁即係講呢，你將阿修羅呢拍咗做復仇者就可能得喎。嗱，即係 外國拍 唔神怪，唔係香港拍都得㗎。咁你將佢解釋成為其實佢真係呢個阿斯神族，咁即係雷神啦。雷神又其實唔係神嚟㗎，原來外星人喎，又點呢？咁又得唔得？又得唔得？咁又好似冇犯到啲乜嘢啊？嗱，你话鬼佢又唔系鬼，妖又唔系人嚟嘅，即系个外星嘅人，佢仲系人喎，唔系嗰啲 alien 嗰啲喎，佢系人嚟嘅啫嘛，科技高啲啫嘛，即系咪会唔会益得？咁即系捧科幻片拍得，即系咪调翻转？科幻片冇犯到佢嗰啲嘢啊嘛，系咪啊？你嗰套《明明倩女幽魂》，改一改喺个星球发生。老是一个树人，即是阿姑啦， 冇变咗机械人， 唔系阿姑， 老是 阿姑啦， 即系阿姑，系即系 问题啊，唔系妖怪外星人树人咯， 系 佢树外星人啊嘛，树外星人就得，系咪？ 系 咪咁啊？倩女幽咁死啊，咁啊聂小倩唔得，咁啊鬼咁咩鬼？精神存在， 系 即系佢个人系死咗，但系佢精神冇死，佢系个脑电波嚟嘅，好科学嘅呢一件事，即 系 又得系嘛？是不是即是他的腦電波存在我部手機那樣，是不是即是好像胡定欣那樣，什麼什麼鬼同你 OT, 那又得，是不是又得？你不要說他鬼，你不要這樣說，你不要提個鬼字，即是遮大那樣，或者新聯人那樣，你看高達沒有啊，那些我們說是鬼，他說不是啊，那些是死了人的那些意識還在那裡嘛，是不是他還可以跟他聊天的，那即是看你怎麼包裝。咁如果咁講，你真係要我轉呢啲咁嘅嘢啦，因為咁啱喎，咁即係原來全中國而家推動緊科幻片喎，如果係咁好啊 ，good。即係你將所有劇照做，但係咧你就將佢只不過就扭一扭，變咗做科幻，其實明明鬼嚟嘅，明明咩奸角，你科幻片有時咩戀上敵國啫，嗰、那個敵國可以係我老豆，係我邊個都得，係咪 ？Darth Vader 係咪？咁又冇話唔得咧，其實真係唔知係嘛？你一退咗科幻咗度啲嘢，即刻唔係咁嗰回事嘅，會變咗。是不是這樣？ 是冇錯 冇錯。咁一於拍出呢啲星球大戰啦，去喺中國，咁就冇事啊，呢啲 ,ok, 過到骨，係。 好，咁啊，即係呢個自己揣摩，咁呢三大原因啊，即係都係花生嘅啫，冇人知真相。咁然後我哋又要討論一下啦。 好啦。 究竟套戲點解會咁差呢個票房。 係囉呢個。 咁啊，有啲客觀原因我先講嘅。第一呢，其實套戲拍啦，講一講嘩又零下又成啦。咁查實拍個導演呢就直頭陳小明嚟嘅。咁佢叫張 鵬， 咁啊張鵬咧就冇拍過戲嘅， 唔係有， 唔係佢有啊，好似拍過一套噶， 佢拍過一套，佢拍過一套叫《城市遊戲》嘅戲嘅，咁就叫 係 314萬喺內地，係啦，咁 喺度講極限運動嘅題材， 咁我有睇喎，陳妍希啊嘛係嘛， 係陳妍希， 陳妍希有份做嘅我記得， 係 有陳妍希， 我有睇香港有上嘅好似。 是咪？我香港有相嘅，因為好似 香港 有相，講落又好似聽過喎呢度。 係啊係啊，你話講係極限運動，我記得啦。係啦係啦，係啊，有套咁嘅嘢嘅。 即係嗱，佢本身係小製作嚟嘅嚇。 哦。佢 唔得，你潛水都好勁啊！聽少少聽唔到佢講咩啊？係。 聽得到依家。 依家啦。 換翻正少少啊！係。 咁佢係原來係做武指出身嘅喎嚇，武指拍魔幻片咁奇怪。係啦，佢拍過啲乜嘢戲咧？我唔知佢係咪做主導的角色啦，在那些戲那裡，蟻俠啊， 皇家特工第一集啊。呢、 這 个 佢参与系荷里活啊，唔系讲佢喺内地啊，系荷里活拍武指啊。做 武 指， 不过佢嘅武指系去到咩位置咧？咁我唔知啦。呢啲 系因为佢好多噶嘛，嗰啲武指唔系好似得一个噶嘛。咁仲有呢套戏咧，有啲好多其他位咧，其实都系揾咗荷里活嘅一啲人嘅，都可能有啲系咪即系揸机嗰啲啦，或者定唔知咩啦，系咯。咁佢系嘥钱去揾一啲荷里活嘅製作嘅一啲總之一啲團隊啦，但又唔係嗰啲即係出名嘅，即係唔係意思即係唔係我哋識啊，佢唔係唔出名，佢可能有攞過獎嘅，係咪提過名嘅？ 奧斯卡提過名嘅，但我睇過原來佢哋啲國籍咧係好奇怪個，係咩墨西哥美子係墨西哥人嚟嘅，係攞過奧斯卡嘅，咁就呢、這個攝影師咧係呢個阿根廷意大利裔人嚟嘅，係啦，咁佢係。系啦，不过又系提名过奥斯卡啦。咁美字咪服装设计咧，就系、是、纽西兰人嚟嘅，就系、是、绿灯侠啊、魔戒啊嘅服装设计嚟嘅咩？德古拉嗰套，德古拉啊嗰套咯。 啲绿灯侠有服装嘅咩？佢件嘢丝丝嘅喎， 系咯。系。 都要设计嘅丝丝， 咁啊，都要设计嘅。 唔系，但系你而家讲嗰啲系阿修罗嘛，系嘛？唔系射射游戏嘛，系嘛？你講緊 阿修羅， 得，我唔知佢其實荷里活班底嘅喎，如果製即係主製團體， 其實唔係話即係雖然佢揾啲人大家唔識，但係佢都其實即係其實揾咗啲係有啲根底，即係意思佢唔係話出名嘅，但係佢係有嘢嘅，佢唔係真係話係 nobody 嘅， 係。但係我睇過佢哋做過嘅嘢同埋攞提名嘅戲咧，有啲問題，就係個服裝設計係拍個魔戒呢個冇問題啦，但係美子咧，佢好似係。嗰部系叫咩戏啊？谂下先，叫做《乱世情缘》嘅戏，95年嘅。 咩戏话？ 叫《乱世情缘》嘅戏嚟嘅，叫做。 有冇英文名噶？咪啲中文名真系唔能够 get 到啊，大佬。 另外有。 都系内地个名嚟喎，呢啲大佬。 可能系啦，咁另外个摄影师 叫咩啦？ 系。系摄影师咧，就系呢个拍过咩咧？段本山，呢个咩？系，仲有系阿狗救心任务嘅摄影师，系。 唔系，但你唔好谂佢系咪正嗰个摄影师先，佢可能佢系其中一个，即系啫嘛，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知荷里活片佢唔系嗰样嘢得个嘅， 你唔会得个噶嘛，咪咯，即系可能有份参与嘅啫，咪 但系先讲美子嗰个就系正嘅，系啦，呢个都系正嘅，我上网 check 过，因为 你后边出字幕佢系有佢个名嘅。 是啊，我查维基，我查历史嘅时候就见到。 咁如果咁都唔系话差噶喎，即系做乜大家。 但系呢度咧，我就要引述翻阿文俊嘅篇文章。咁啊，文俊始终即系汉代人啦，佢就话咧就撇开。 啲有冇抄楼性？我哋引述啫 ，OK？ 系啦，就系引述嘅啫。佢就话咧，其实个主入边主要咧系有个关键人名，就系咧滑皮。同埋 畫皮 二係畫皮，畫皮同畫皮二嘅藝術總監，直頭寫咗個名喎，佢夠姜就楊真鑑先生。 哦， 咁呢個楊真鑑咧，人人不見經傳啦。咁但係就因為憑住佢藝術總監，畫皮一同埋畫皮二都好收得。咁而佢就而家就做咗呢套戲，都係呢套戲嘅藝術總監。咁但後屘查翻先知，原來呢個楊真鑑係邊個咧？係又唔係河內人嚟喎？咁原來佢就係楊洪濤個弟弟。咁楊洪濤係邊個咧？即係就係寧夏廠，即係寧夏電影公司嘅老闆。 係， 咁即係簡單嚟計咧， 細佬 係啊，揾翻佢自己細佬就擔藝術總監呢個名，而可能佢因為佢個名就叫藝術總監，可能佢係負責真係牽頭嘅角色啦。咁因為有寧夏個名咁啊，先你即係叫做揾到咁多人再一窩蜂過去投資啫嘛。咁而可能就調翻轉喺文俊嗰篇文咧就估計啦。咁、那個大佬就因為揾咗細佬，佢就埋班咪拍咗畫皮賺錢嘛，畫皮啊 ，OK 啊，嗰陣時08年都唔知收2億定3億嘅，跟住畫皮二就大收嘛，收十幾億噶嘛，咁所以喺大佬嘅眼中，聽唔到 畫皮二七億幾，畫皮二有烏二線收七億幾，係。 哦，七億幾係啦，類似啦，都數字唔緊要。咁啊，總之都係大收。咁啊，兩套都大收之餘，咁喺大佬嘅立場咪覺得個手 work 咯。咁於是佢就可以重錘就揾佢開呢套阿修羅。咁亦都係以呢個好似畫皮二咁樣係 好多科幻嘅，好多特技做班底嘅，即係用後面好多後期製作去低堆砌嘅一套魔幻片，咁所以就信心咁十足。咁但係問題呢，喺民進嘅分析就啦，畫皮一就成功，就因為畫皮係陳家常。咁畫皮二成功呢，其實烏爾善嗰陣時嚟計都係叫新導演，咁但係背後其實華爾兄弟幫你推手，同埋有陳國富嘛，咁所以呢啲人就話畫皮一畫皮二點樣成功，其實即係入面係有行內人嘅。但係呢套呢，你留意嗱，除咗頭先講嗰啲技術就係可能係叫荷里活班底之外呢，入面其實就冇當今任何拍過國內大片嘅人坐陣嘅，咁純粹就得楊真鑑喺度嘅啫。咁所以啲人就話呢，喺圈內人呢，佢未上畫食住支煙都話呢套戲賴硬㗎 啦。咁仲有有冇人係真真正正睇過呢套戲？ 冇，我冇。咁因為我連掹都掹唔到，因為不嬲呢有槍版嘅。 我咪講我哋，即係 我識嘅人都冇 睇過。 我哋而家個個都話好想睇呀，邊個睇過好值得 睇過套戲？咪我幫你明乜經傳點？喂，荷里活都有好多未拍過，但拍係好睇嘅，即係你我唔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始終都係要睇翻套戲係咪真係差先。 就係 因為其實內地啲戲都唔係好好嘅啫喎，你做咩啫？咁 係啊，其實咧鬼鼠嘅，因為正常你有相咧應該有槍版嘅，但佢就應該即係撳得好緊要啊，即係真係冇嘅，揾唔到，即係總都冇。總之真係冇辦法睇到嘅，而家20啦，咁啊，即係大家都冇辦法睇， 評價唔到套戲啦。如果係咁， 係啦，評價唔到。 依家都冇啲睇咗嘅人出嚟講嘅，到底有冇咧？ 唔係咁啊，有開頭咪有咯，咪成億個成億篇文都係話插咯，啲人話插個版咯。 作準話呢班人嚟睇，你點知？ 但你唔知係咪黑水㗎嘛？真係真係唔知。同埋佢哋插都係一兩句啫嘛，話好難啊。 喺 IMDB 有所評分啦。 唔係嗱，我睇過有一度佢比較多啲嘢，都唔係一兩句。 唔係有冇 IMDB 嘅評分先？我想問下。 我俾 IMDB 哦，唔係我睇過豆瓣嗰有人就話佢咧呢個話呢個權力遊戲非常之無恥啊，竟然穿越時空嚟到未來嘅世界，抄呢一部嘅阿修羅，跟住翻過去。 呢啲廢話嚟嘅啫，有冇人即刻查一查 IMDB 有冇呢套戲 ？OK。 你撳撳啦，咁嗱，我又講翻個大趨勢先啦，即係嗱，依啲就係話入邊行內又刮到個人名啦，咁但係咧網民一致鬧咧，就其中就一個原因咧，嗱套戲如果上年上，可能冇咁大鑊嘅，咁因為就經過咗一年咧，事實依兩年國內係好多魔幻特技片， 即 係多嘅程度係每個月起碼成， 好濫嘅，好濫， 係啦，而濫到咧就上至十三，下至穿越小説。總之阿豬阿狗都有隻嘢打，而嗰隻嘢又係全 CG， 即係你預就等於好似我哋年頭睇嗰套咧，笑佢嗰套叫咩咩奇門遁甲嗰類咯，即係呢類質素嘅戲。咁你嗱你預奇門遁甲其實都多星㗎，但你嗱睇嚟你都難嘅，係咪先？咁就係話國內觀眾就忍夠啦，因為加上西遊呢個 brand 又拍咗十幾套嘛，咁啊跟住連埋曬啲咩 睇到滯啦， 係啦。魔幻睇到就係加上個引爆點，第一就係兩年前嗰套向左做主角嗰套《封神傳奇》，即係咧古天樂做新功炮出咗二十分，即係二十秒嗰套咧。 即係有啊，李連杰做姜子牙。係 啊，嗰套就已經被譽為爆裂嘅爛嘅，即係魔幻嘅爛嘅極極 之。哪吒係 CG 嚟㗎係嘛？ 係啦，哪吒係哪吒，哪吒 CG 係新功炮係古天樂冇記錯啊，類似啦。咁跟住就係啦，咁跟住再加，咁就話網民就話咧，喂，大家頂唔順啦，又巨著，套套都話自己有幾多個特技鏡頭，套套都話自己投資有幾多億，話睇一套懶套，加上咧兩年前就 hit 咗嗰個叫做盜墓風潮嘛，係咪又有九層妖塔啦，又有呢個咩盜墓筆記啦，跟住仲有套都勁嘅。咁嗱，《盜墓筆記》唔係收得差㗎，即係都有十幾億嘅。但係問題，《盜墓》之後又有啲濫拍，又係同《盜墓》咩刺靈啊，又唔知乜鬼咩，即係又係爛嘅。咁啊，加埋《盜墓》系列，又加埋呢啲古裝系列，就加埋嗰啲古代名著系列，又加埋《西遊》。咁啊，即係一年咧有成差唔多三四十套都係啲魔幻片，睇一套懶一套。咁啊，嚟到呢一個爆點咧，啲人就話暑期檔，我唔想再睇魔幻啦咁樣。咁所以咧，佢未出。上映呢已經好多網民插佢個喺個題材上，佢喺伊薩那係受到網民嘅唾棄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 OK， 係啦，咁就會有個咁樣嘅 嘅一背景。 唔係，啲人對呢樣嘢睇到厭咧係事實啫，係咪因為睇到厭而呢套 咁嘅 結果？ 係咁啱，咁啱。 應該咁講。 你知嘅。 即肯定厭嘅，你睇到咁，我厭咗好耐啦，大家都唔厭我先企嚇。咩咩事難咩？ 係 IMDB 啊，睇到啦，有 4.4 分嘅。 哇！咁好高啊！咩人睇咗咧？咩人睇咗咧？ 點四好高啊！ 咪咯， 豆瓣3.1咯，豆瓣就 咪咁四咁寫咩 ？IMDB 寫咩？有嘢寫噶。 嗯。即係你話啲人寫咩啊？ 係咁又冇寫嘅咩？冇嘢寫噶。冇咁內容嘅。 唔係好過眼喎，我再望望先。 咪咁啊！睇埋咩啦？睇埋爛番茄啊！ 哦 ，OK。 嗱，你再查下先啦，係啦，係啦，即係嗱。即係其實咧，最弊嘅就係咧，根本呢套戲冇得客觀評價嘛。即係其實講都冇用嘅。即係我唔係話會拍得好好，但係其實咧不嬲都爛㗎啦。即係中國呢類型戲，嗱我就反而覺得咧，當然你頭先嗰個講話都係，但係我仲另一個演繹咧，就係其實你話之前得係因為之前早啫嘛，即係早幾年啫嘛。嗰時啊，我覺得乜鬼嘢戲都過億㗎啦，真係爛都過億㗎啦。但而家真唔係喎，你睇到即係呢排咧好多戲都喂都真係可以唔得㗎喎。咁係咪到底係睇戲唔係睇戲嘅人會唔會嗰個要求高咗咧？會唔會係呢個原因咧？ 有原因㗎，我都快 以前嘅觀眾可能嗰、那個即係可能係識睇嘅人少啲，咁可能就其他人就可能求其有啲嘢娛樂就算。咁會唔會而家連嗰班求其有啲娛樂嘅人都其實佢都提升咗個要求？ 係啊， 會唔會咧？咁係好事嚟㗎喎。系咪好事？ 系啊，依家有啲成本唔高嘅製作，但系个票房都非常之好嘅。 系啦，会唔会冇错？即系佢识咗睇戏啊！即系话，喂，睇戏又唔系下下睇大明星、大导演、大制作、大题材，即系嗰啲咧系人都识嘅题目，系人都识嘅导演，系人都识嘅演员啊嘛！即系可能你呃咗个投资者，但系咧你呃唔到啲观众。嗱，我都系好事嚟嘅，调翻转就终要有一套嘢做下炮灰。就話俾你班友聽，你呢招已經係唔 work 㗎啦，唔該嘅，唔好再喺度揾啲即係求其揾啲嘢就堆套戲，即係你都要套戲係要好戲，係咪？可能你裏面呢真係有個訊息喺度，係咪？咁你嗱，我覺得你同期嗰啲呢，你話刀仔鋸大樹，但係其實佢主要係因為佢踢爆咗一啲嘅即係嗰啲所謂醫療制度，但係雖然佢裏面講嘅係一啲外國嘅藥廠啊，咁但係實在嗰個咁嘅漏弊係中國嘅漏弊嚟㗎嘛。佢真係劈爆咗一啲嘅真相喎、啊，咁你喺一個咁樣嘅前提之下，喂，我諗啲人湧曬去睇咩？我不是藥神，真係唔出奇， 唔出奇。同埋咁事實，我不是藥神拍得好。 同期相比之下，喂，呢套戲冇咩 point 嘅啫，咪又係求其打一下，係咪先？嚇、啊，即你覺得有咩重大嘅 message 呢套即係阿修羅啊嗰啲嚇，有冇啊？又有冇又從中又踢爆咗啲乜嘢？又會唔會啊？即都唔知有冇啦，即係都睇到你都唔覺得係呢個題材啊，或者佢有嘅，可能佢借阿蘇羅講啲嘢都唔整喎，咁但係唔知道，因為根本都冇機會睇。咁會唔會係同其他嘅呢啲關係都要計算呢？係咯， 冇錯。咁同埋有事實，如果你講今年年度國內票房個 trend 咧，唔計荷里活啦，荷里活係梗係高啦。咁、確實係爆嗰幾套都係小品製作嚟嘅。包括爆咩呢？就係、是、爆咗呢個叫做《後來的我們》啦，周冬雨、林鄭拍演，咁一套好拍得好會窩下嘅愛情嘢，13亿。咁、另外呢，我不是藥神啊，依家神話啦，而家就27亿啦，啲人估計起碼40埋單㗎啦。咁另外呢，之前有套咧估都估唔到啊，其實同科幻有關，《消時空同居》 就係呢個名官就話想講下㗎。 係係，我未睇我都唔知道，但有得睇㗎，網上睇到㗎。咁啊，8亿，即係接近9亿，又係。咁跟住再有套《無問西東》，即係嗰套湯底貨，係啦，有黃曉明同埋阿張子怡嘅，咁啊7亿幾，係啦，咁你預佢個 trend， 即係呢啲講緊都係啲國產片。 點解咁講咧？ 因為咧《無問西東》其實2012年拍咗，佢係拍嚟咧 for 呢個叫做清華大學，唔、知啱啱係150周年嘅紀念作，就係拍清華大學嘅貫穿唔知3代定4代嘅。學生嘅故事， 但就點解冇上過畫嘅？但 係佢拍嚟就課紙嗨，喺清華大學度播啫。咁、但係佢確實就因為以清華大學派頭，佢係真係揾咗黃曉明。但係嗰時你諗下，2012年嘅黃曉明啊，佢都紅，但係就不至於咁紅。 嗰陣時嘅張智都未咁紅，仲係好young嘅。咁但係拍完咧，其實就冇諗過上。但係點解會上呢？就因為今年咧，芳華突然之間爆出嚟啦。芳華就上年上咗，就係馮小剛同芳華就收咗唔知又係十幾億好似，我未查。係啦，咁因為咁咧，佢就因為芳華嗰個年代就係講緊呢個無問西東嘅年代，亦都係有啲撚到係文革。時代下面嗰個型故事，咁佢就嗰個發行商就醒目喎，喂，發覺弱喎，加上而家以張智怡、黃曉明做排頭夠照喎，咁啊懟上去搏一搏，點知就食到，因為佢同方華係爆完之後嗰個第二個禮拜上嘅，喺度搏到，咁、樣就俾你舐到七億幾，估佢唔到，其實莫文西都我睇咗，狗血到不得了，垃圾，係啊。真係唔掂，我過唔到自己個關。我係中途， 就係呢套啦，就係你講呢套。 係啊，就係呢套無問世道。 唔得嘅，係食到個 唔得嘅。係嗱，佢拍得認真嘅，但係唔掂嘅，係唔識拍戲嘅，拍個人即係唔識拍文藝片，啲嘢好粗糙，又冇情感交代，啲推演又好怪，同埋佢有場空戰戲嘅，即係佢會坐打飛機打嘅，佢有佢話係共產黨黨員，咁啊場空戰戲咧仲衰過脱皮巴巴，即係脱皮巴巴都有場片。飛機空戰 嚇唔係啩？ 係啊，個特技即係差過脱皮巴巴嘅，係啊，好大。 哇，咁樣，啊、但係都可以俾佢殺到。 係啊，俾佢領到七億，咁啊，即係咁啊，變咗即係呢個 trend。你問我係即係興翻小品，或者你睇特技睇到滯啊，睇滯了，或者佢要要求個劇本要睇乜特技？ 可能係，或者佢可能要睇個故事，睇個劇本。 故事行先啦，就唔係再係腦殘特技行先。 我唔係，我好啊 ，good， 咁都好過一味睇大特技、大明星啊！呢啲先係最衰。 冇錯，就算金龍仇者， 如果係因為咁就係好現象咯。如果係因為咁嘅原因， 就算今年復仇者三啊，都低於預期嗰個票房嘅，喺大陸都係收唔夠廿五億㗎。係 啊，佢23億幾，而家復仇者三就落咗畫啦。係 買得單，買曬單。其實之前大家都預計。起碼都收30幾億㗎嘛，係咪先？但係佢都比預期低咗，係咯，所以 咁啊低咗少少啫。 其實我覺得就都還可以啦。 低咗少少， 如果廿三，你話佢十幾嘅話，真係低咗啫。因為我成日覺得 都係得5000萬咁就話睇嘢啫，係嘛？ 嗱，你就話強到你話係黑炮咁樣嘅，喺國內收皮㗎，6億6。 佢抵佢㗎。 系啊，我都 你咪你咪左交咯，咪老实讲啦，左交呢门嘢， 国内唔兴嘅。 我同你讲，连共产党都争嘅，我话俾你听。 系 即系你唔好以为呢一种，因为呢咪好咩咯，好即系咪啲好似应该佢哋左啊嘛？你以为左啊嘛？梗唔系啦，你嗰种左唔同嘅大佬，即系呢啲大佬上面都话要防左啊，同你讲啊。 同埋你预喎，其实黑炮之後就係環太平，即係環太平洋，即係嗰個咩？ 海 戰太平洋喎。 海戰太平洋。 係啊，之後就動物世界喎，你諗下，其實唔差啊，動物世界，咪咯咪。 係你話呢啲咁嘅特技片係得邊套得啫嘛？嗰個咩挑戰者一號比較好啲啫嘛，個。 哇！咁唔妥。係 啊。頭號玩家13、13、14億啦。 即係 Ready Player One。 係 Ready Player One。 但 Ready Player One 反而喺內地得，因為可能佢哋反而識嗰啲 IP 啦，可能因為。 调 翻转，佢翻嚟识嗰啲 I P， 系对佢嚟讲新嘅呢 I P 啊。 我又觉得系因为屎忽报啫。 我咁多人 屎忽报效应 事，咁都 系啦。你国内追呢啲噶嘛？系啊，国内好鬼睇 band 噶嘛。咁啊，侏罗纪都唔差噶，国内系。 咁啊，就嚟中国人识睇戏过啲美国人啦。真系啊！而家啲美国观众真系跌镬噶啦，真系跌镬啊！食屎啊！嗰啲咁啊，后生辈嗰班真系食屎啊！ 喂嗱，喂啊，喂不打喂诶， 咁讲咩咧？听唔到啊，新啲讲紧嘢喂。 系，咁我補充翻先，呢、這個 IMDB 咧係冇嘢寫嘅嚇。 我咁咪由佢啦嚇，由佢啦。 咁然之後爛番茄 咧 係冇嘅。 嗯， 冇呢套。 咁咪由佢啦，由佢啦，由佢啦。嗯，咁咪留個真係亞洲。 但事實都冇啦，佢都未上，其實佢上3日，咁不嬲有嘅咩？你國內 有㗎，好奇怪㗎 ，IMDB 係有㗎，有其他國家啲戲嗰啲佢都。唔係咁，佢可唔可以真有人評㗎嘛？咁你可以喺嗰度評㗎，唔係呢個國際㗎嘛？係 啊， 嗰你估係淨係美國人可以寫咁講嚟 㗎？阿明啊，明想講咩？阿明 係冇呢個㗎嗱，我想問下你嗱，有一樣 對正啲，唔係個聲都係少少 係嗱，佢阿修羅嗰度，佢就有20間公司就聯合出品啦。咁就但係我睇過咧，其實有13間公司咧，就係淨係投資過阿修羅嘅啫。系啦， 新嘅冇投資過電影嘅， 係啦，冇錯。呢一樣嘢， 七間公司實質得七間公司係有投資個電影嘅啫。 係啦，冇錯。有啲有一兩間仲係投資嗰啲好細嘅片，仲係唔係太收得嘅添。係啦，而且亦都留意到一樣嘢，就係佢咁多間聯合投資嘅公司咧，就嗱有啲大片咧，佢去到咁大嘅時候，一定係有啲萬達啊、博納啊呢啲咁嘅公司咧，直情係自己有院嘅去做聯合出品嘅，但係呢度佢一間都冇咯。同埋嗰個保底嗰樣嘢，好多大片佢都會做，我唔知佢揾唔到人做定係冇做到，係啦，係保底啊。即係你好似戰狼二咁樣，佢保底八億。簽咗份合約，係啦，咁即係佢就算零票房都收翻兩億六翻嚟嘅。 唔係咁講啦，其實就算咩戲都好啊，其實發行係好緊要嘅，即係其實即係有冇人推啊？其實呢套戲有冇發行嘅？即係冇話啲咩有力嘅做發行嘅。 呢啲嘅， 佢又唔係行，即係你話唔係行內大嘅發行公司做咯，但係應該咁講，佢因為預三十億噶嘛，佢其實佢嘅國內嘅宣傳做足嘅。 唔係，咁有冇人睇過個畫頭啊？其實我就冇。 哦，咁啊預告片有，我貼上嚟有嘅有預告片有㗎。 咁多位有冇睇過？ 有。 聽到。 呢度咁多位有冇睇過？咁咪形容下咁嗱，睇就睇唔到啊。畫頭點？我真係未睇過畫頭點嘅。 嗱。 點嘅？得唔得㗎？ 好魔幻打咯。 係啊，你即係你睇落去咧，呢套嘢咧，照計下真係一係就 Game of Thrones， 一係就呢個魔界咁嘅 feel 嘅，唔知點解嚇。 咁即系点啊？即系 O K 嘅， 唔系 嗱，佢有啲嘢飞来飞去，又好似打机嘅。 等下新啲讲明咩意思先，即系 O K 定唔 O K 啫？咩叫做咩叫惊落荒又咩咁？咁又几好 咯？唔系，系因为佢唔知点解咧，你就会变咗做呢、這个西方魔幻嗰个感觉嘅啊、那个感觉啫吓。咁但系咧，佢入面啲嘢就唔可以同嗰啲嘢，即系唔可以同呢啲戏比嘅吓、啊，就 cheap 好多嘅。 即系你意思 佢个 feel 系跌低。咁但係咁係咪感覺上一套好戲或者覺得一套勁嘅戲先得唔得嘅先？就係、睇好流先覺得。 都流流地嘅嚇。 即係你睇個畫頭覺得流流地 OK， 咁啊不打一個啦，不打一個畫頭啊點？ 我又覺得如果你話流又唔算話好流喎，即係如果你話就咁睇個 trailer， 咪一般都 流唔流過呢、這個啊？ 封神傳奇咁咯。 唔係，咪流唔流過呢個狄仁傑啊四大天王？ 咁 我冇冇冇冇冇冇 都有都有梁家玲咪睇個畫頭咋我講畫頭比畫頭啊 差唔多囉 差唔多係咪咁就死 但佢個打法佢係似即係全 comicy 一個虛構好似喺空中跟住有啲呢好似有對翼嘅人嘅妖怪咁好似即係電上好似啲飛行兵咁樣咁一炸又好似做到千軍萬馬跟住又飛落嚟打跟住有啲人爆氣咁樣嘅即係你預係依啲嘅，即係 咁 堆砌啲雜動作。 佢係古裝定咩嘅咧？因為佢話佢個阿修羅王咩要揾翻自己個頭啊，三個頭唔見咗個，咁佢其實係佢嘅所謂 古裝咯， 所謂咩一百年後都仲係古裝，即係唔係話都唔冇時裝嘅，即係全古裝嘅都係。 我暫時見呢個就冇。 好似啲劍甲咯， 即係可能都唔知佢咩時代咧。總之古 係啊，唔知咩時代㗎。 咁 啊，奇幻 時。阿明有冇睇過個畫頭？ 我冇睇，我只係睇到啲劇照咯。咁就啲劇照有搭過，係咁就有啲造型就直情係阿龍母嚟嘅，有 個 造型。 哦，即係白頭髮嘅。 係 扎翻嗰條辮 嘅。咁咩人嚟嘅咧？嗰個咩人嚟咧？即係意思係就係一個西人嚟啊？定意思係一個邊個嚟嘅？邊個角色嚟嘅嗰個？劉嘉玲 啲部，即係唔係一啲部族裏面一啲部落嗰啲 又唔係啲邊個嚟嘅？又唔係邊個明星嚟嘅？好 嘅。唔算乜明星，我睇嗰啲資料咧，就除咗嗰三個卡司，其他嗰啲都唔係啲明星啦。嗰、那個 好鬼抄嘅，睇落個感覺會。 係啦，嗰、那個啲唔係咩明星嚟㗎啦，嗰啲即係淨係頭嗰三個頭 人人物嘅啫。O、okay, K， 好。 啊，係啊， 好。好好咁即係唔知啦，係啦，咁就我哋估下 嘅 啫。 其實呢件事我哋係好花心嘅啫，不過我就成日咁都憑住呢件事就可以反映好多現象。 冇錯啦。 咁大家就喺嗰度捕風捉影，咁解嘅啫。即係事實一套戲睇住佢即係叫趴街，咁我哋 冇嘢噶，其實關你咩事？咁但 係喂，咁又 背後帶出嚟嘅現象，我哋覺得真 啊嘛。但係咪係啦？咁佢嗰個影響或者暴露咗嘅一啲嘅情況就關事噶嘛？ 係啦， 大佬，如果你話係因為就算頭先邊一個版本嘅原因都好啊，都其實唔係一個好事咯。即係除非就話我最後個講法就係、是，只不過係觀眾提升咗口味，咁呢個係唯一。即係如果係呢個原因， 正面 就正面㗎啦。但係其他嗰三個都唔係好事嚟嘅嚇，即係點會係好事啫？任何一個版本都唔係好事，係咯。咁你話係觀眾真係自己提升咗，所以頹氣咧？咁呢個冇得講啦，係咯。即係我覺得係識睇咗戲，當然一定係好事啦，係咯。即係我唔係想去死啊！即係意思即係再唔好係即係以為拍啲嘢夠大就一定。食硬呢啲咁嘅心態咯，係咯，即係好多時呢啲片拍得夠大，係錢用得多，但係係垃圾戲啊，係即係其實戲係靠套戲拍得好而有觀眾捧場先係，即係呢個真係王道嚟㗎，從來都係嚇，即係邪道咗咁多年啦嚇，一尾就係咯，就係要揾啲係人都識嘅演員，係人都識嘅導演，係人都識嘅題材呢啲，唉，真唔該，係要完㗎啦呢樣嘢，係喺時候完啦 ，OK。 咁我砌咗兩條 chain 啦，擺咗去上群組啦，啱啱係啦，大家去睇下。咁、 哦、 反而我仲有個叫後續啦，嗱，依套戲又花心啦，我定義為收皮啦，我唔理佢之後會唔會重剪啊、重拍啊定點，總之都已經判咗死啦。咁我哋展望未來喎、哦，其實呢個檔不嬲有網民同呢套戲齊名喎，套戲估唔到喎、哦，就係、是、嗱，佢就醒啦，佢六月中搞個優先場， 哦、 就點知票房又係出現。炒攬，佢就冇話咁冇啲阿蘇羅咁大鑊，揀即係攞，可能佢攞咗暑期移動，焗住都要上啊，試一試。佢就乘機抽起咗，就真係原本預七月第三個禮拜上，但係就已經七月頭已經決定話會趁檔期嘅。 仲有另一套咁嘅戲。 係啦，邊套呢？郭敬明導演，嗱，郭敬明邊個呢？就堪稱國內四大最賺錢嘅小說作家。咁佢嘅導演嘅作品最出名就係《小時代》，記唔記得？三套垃圾係啦，咁而佢之後好收得《小時代》加埋差唔多有二十億嘅三套戲加埋票房啊，咁、而《小時代》嗰個郭敬明咧就係專寫嗰個啲嘢幻城啊，即係佢寫啲小説啲人都話抄嘅，坦白講，即係國內啲人叫做抄襲之王啊，得唔得？咁佢就拍咗套就係全 CG 做嘅動畫電影，就揾曬啲明星配嘅，就叫《雀跡》。咁當年就創下五億票房，但係我套戲我上當年喺廣州睇，我係唯一一套戲睇到一半，我同啲同事頂唔順，中途離場， 即係 講曬粗口。 上次有啊，嗰邊個個小鮮肉叫咩名話？做嗰個吳亦凡做嗰個師傅嗰個識嗰個嘛，配音，你咪講嗰套《雀跡》啊嘛。 係《雀跡》啊，係啊，冇錯。係 咯。 係。咁而家《雀跡二》啊，就原本係預喺阿修羅之後嘅禮拜上嘅。咁呢套又係堪稱，又話自己使咗幾多億， 拍咗 啦，同埋呢套啊上咗優先場，都係俾網民插到反轉，但係佢又醒目話，佢唔嘗試上， 但 係 點解呢？因為上一集啲人有受喎、 啊。上集五億，但認真上集五億就因為五億後啲票房都係插話係史上難見嘅，但係就始終郭敬明個名，同埋佢入面佢好新啊，佢入邊 阿明想講乜？ 你等我講埋先。等我講埋先，咁佢入面新之餘，佢入面揾咗啲明星做配音喎，佢入面啲角色全部投射返啲明星， 全部都係佢連個樣都整返似嘅， 係呀係呀，即係冇個 face detection 咁樣嘅，係呀冇錯， 佢個 model 啊，即係個 CG model 都整返似嘅， 係呀， 咁我補充返啲就係 Jack 即第一集佢喺內地係收三億八，就唔係五億啦，同埋佢國慶 三億八 是郭庆当啊，佢原本佢同埋邓超嗰套戏两套片个牌点系最高嘅，跟住之后呢，但佢湄公河行动呢，佢嘅牌点系最低，第一日得3800万嘅啫，湄公河行动，但系之后呢，因为呢套邓超嘅同埋雀跡二佢个劣评之下，加上嗰套好评啊，就变相调返转啦，逆袭啦。 哦， 系啦，咁结果就湄公河12亿买单，佢哋就就算佢第一日有8000万票房咁高，雀跡，但系佢买单得3亿8咯，第一日系8000万嘅吓，佢系。 O、okay. K， 其实啲人咧初初咧会唔会以为系嗰啲人真人做嘅咧？因为其实佢我见到张 poster 咧，佢系似真人样啲嘅， 系 在 即係你咁睇落去，你可能會以為係哇咁多明星做啊咁樣。咁可能會唔會入場先知乜原來係卡通咁？會有冇可能係咁咧？ 有可能。 有冇 機會 咁係咯？ 咁講。 有冇機會啊？係咯。 咁但係事實郭敬明當即係著色嗰陣時個朵係即係係啦係 我都睇過，我都 好召喚到啲動 嚟 係啊，個年紀嗰啲人嘅係，即係年青人嘅，確實係。但係著跡之後係劣評嘅，即係就算唔好理佢票房啦，總之就算收得都冇㗎，你天機都兩億啦。咁但係問題係俾人哋為史上最爛， 係 啦，收得還收得，但係俾人插到反曬轉。咁而佢夠膽拍第二集呢下先搞嘢嘛？ 唔係，因為咧拍戲係講票房嘅， 係。 其實佢哋咧唔會好理你係劣評定係讚定係彈定係點嘅。佢都係睇錢嘅啫，咁佢見到個票房得，佢哋就會做。其實呢個荷里活都係咁嘅， 嗯， 係佢唔係睇過，唔係咁你調翻轉啦，票房好差，但係哇個個動曬手指公，你怕唔怕？係，咁佢都係睇錢嘅啫嘛，因為其實實質啲金主都係想揾錢啫，老實嗰句係嘛？咁所以你話呢樣嘢唔難解釋嘅，總之佢揸住個 portfolio， 佢嗰時係咁就揾到人肯抌本搞㗎啦，又唔係佢揞錢係咪先？唔係佢揞錢啊嘛，佢揞錢就唔會啦，咁你話 OK， 咁呢套即係話咧係呢個阿修羅之前已經係發生咗一個即係同樣嘅現象嘅，其實 係啦，可以咁講。 哦，呢、這個唔 係香港邊嘅 講過啊，香港冇講過啊。 咁但係佢又醒啦，因為佢有優先場，發覺唔對路。咁就即刻就有整啲原因就話偷起咗個檔期， 冇話即係真係樣衰咗，即係收得少佢。O K， 優先場之後就已經冇再正常， 係啊，就冇上噶啦。 O K， 有冇話傾下喺邊度邊個嗰啲網上平台咁，即係好似 Netflix 咁樣 ？Netflix 就冇噶嘛，國內就有嗰啲類似咁，佢都喺嗰度播下。 但我估唔會咁夠僵，唔會咁夠僵啩。即係如果你就咁賣俾網上平台，佢就完噶咯，即係 that's the end 喎。 完咩咧？ 即 係 佢有 錢翻翻嚟咪 收皮咯， 收唔到票房啊嘛，收唔到票房啊嘛， 一來啦， 係咯係咯， 係咯，我寧願佢可能重製咯， 冇可能， 唔係咯，唔係咁重製你話重製啫，其實可能就等個風潮過咗啖氣，咁可能喂一兩時好難講嘅，可能郭敬明 又翻嚟，劉嘉玲啊，佢哋死咗咪攞翻出嚟咯，哇呢個犀利啊，冇睇過啊，哇劉嘉玲死咗嘛，可能有人睇下嘅，係咯， 唔係到時票房一定勁啲， 劉嘉玲 啊， 陰曬啦劉嘉玲，即刻係。 係今年撤出檔期唔止得佢一部啊，仲有部烏龍院啊嘛， 咩嚟啊？ 哦，咩嚟咧？ 係咩嚟啊？ 我唔知，以前我哋睇細個睇識小龍， 最正啲， 係識小龍啊，郭兆文唔係有識小龍啊，郭兆文啊嗰套咧做曬和尚仔嗰套啊。 哦，細路仔嗰套 係依家佢又拍啊嘛，又係揾翻佢哋做加埋吳孟達啊嘛。 咁佢哋咪大人嚟咯，而家大佬。 係啊， 咁但係咁你哋你提呢啲咁呢啲定義為本身都弱㗎嘛，佢唔係你當係大片啊呢度搵萬達做 㗎喎。唔係喎，但 係呢啲叫弱片，咁弱片偷檔啊，周文少有 啊。你講問點啊？ 哦，唔係，但係我睇佢嗰度好高喎，嗰個貓眼嗰個嘅想睇人數好高好高喎。 即係你 點解 啊？佢上咗未先？ 其實唔係，就係本來想上，但係就結果抽起咗 啊。哦，又 係 抽起咗。 又 係 呢個 case。 哦，咁樣。 咁但係 高都唔抽起。 但係有啲人就話，即係想好期待咁樣。 係，好似好多人，但係我一人水軍啦，好多人剔咗落想睇 就算啦，即係其實你其實實質就中國做生意本來就係去過大海賭一鋪㗎啦，同大家講，即係嗰啲咧以前覺得為去中國可以即係揾到大錢，即係可能嗰期係嘅，即係咩戲上都即係垃圾都撈幾億，係有一段咁嘅時間嘅，的確係，咁但係我諗嗰個時間過咗咯，係啊，即係而家可能你真係要捉得到，或者可能你真係要講下套戲質素，或者唔知道有啲乜嘢關係，定唔知道有啲乜嘢啦嚇。咁我諗而家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事啦，係。 嗯，啱啱。 咁啊，睇下啦，係咯，呢啲始終係係咯。咁我唔知道對香港嘅合拍啊嗰啲嘢有冇大影響啦，係咯。咁係咯，唔知道有冇影響啦，係咯。 但係其實阿修羅係排咗香港下個禮拜上㗎，正式。 係今個禮拜咩？ 係啊。 唔係咁 啦， 廿 日係啦，但係應該唔上㗎，係啦，跟住唔上㗎， 係唔係十九號？係啦係啦。 我唔係今個禮拜嘅。 唔係今個禮拜，下禮拜再。 今個禮拜，所以我哋都講下啦。不過算啦，唔緊要，下個禮拜好幾時都好啦。即係總之而家就無限期。 係啊，冇咗啦，應該。係啦， 係 啊， 係 啊。 誒，賣俾 Netflix 啦。係 啦。 賣俾鬼佬啊，可能鬼佬覺得得咧。不過個情況，我覺得其實同呢個狄仁傑嚇四大天王又爭幾遠啦嚇。我都唔覺得好好嚇，係嘛？ 咁 嗰套都拍到都唔知講咗去邊㗎啦，係嘛？ 總之而家肯定嚇窒曬，而家喺個倉底仲有魔幻片嘅片商咯。 咁 你一定驚㗎。 唔算啦，嗱，因為佢都有法術㗎嘛，佢都有啲人識 算魔幻啦，算啦。 咁我唔知算唔算啦，係啦，即係係啦。咁你又冇咗劉德華啦，其實第二集都冇咗啊，係咪有冇啊？第二集冇劉德華。 第二集 冇。 到但第二集嗰兩個都出名嘅， 係啊。係都變咗啦，咁唔係咁佢好似話而家嗰個都得嘅，不過我又唔知做咩黐撇阿麥林咁嘅須咧，即係又好奇怪嘅，即係你以前就算劉德華都唔係咁噶，佢兩撇雞咁噶嘛，佢唔係咁嘅須嘅喎。即係呢次 show 咧，就講真，真係除咗查理士布朗神之外咧，我都淨見得林子祥 OK 嘅啫。係 啦，嚟緊有喎。 我再俾多個都最多係李隆基啊，真係李隆基啊，唔係馬俊偉嗰個啊。 係唔係馬俊偉？馬俊偉老豆。 個老豆。係 個老豆。 係個即係以前佢都係咁嘅，依都有幾分查理士布朗神喎。即 係。喂，但係你講喂講開林子祥，我要提提喎。有套。 仔黐嗰執 show 都唔好睇嘅。係。唔好睇。 你講開二撇雞林子祥有套嚟緊上喎，歐洲攻略嗱，估唔到。揾到林子祥， 歐洲攻略即係咪即係 馬楚成？ 唔係 馬楚成 話梁朝偉嗰套啊嘛， 係 嗰套其實好耐㗎啦，係啊，但係嗰套咧就好科幻嘅，新呢個版本就好多高科技嘢嘅， 明白？ 嗯， 即係變咗007咁啦，係嘛？ 有都唔知啊，有特別特工隊咁啦，可能係咯，唔知啦，係咯。咁呢個系列都不嬲有人睇開嘅，係咯，係咯。 係， 嗯，希望佢得啦。韓城好差咯， 還少少嘅。我今次個 approach 呢套 韓城好差，你知啦，即係話死硬嘅，但係即係 predict 會係嘛？ 啲人個個咁講咯，但係我覺得《東京》係好睇喎，《東京攻略》我自己好中意。《 東京》係第一集啊嘛，係嘛？係 啊，係啊。 第一集係啊，冇錯 啊嘛，嗯。第二集啊，边个韩城啊嘛，仲有阿黎任贤齐啊嘛，系咯，呢一个就 烂咗啦。无端端转咗阿梁朝伟嘅， 唔系，我话三集都系梁朝伟，但系我讲系佢拍住咩人啫，我自己系。 我拍住咩人 ？O K。 吓，今次系拍住吴亦凡同埋唐嫣啊嘛。 哦。 系吴亦凡、唐嫣，我记得系。 咁點解無端端講呢套咧？就因為有林子祥。 因為林子祥啫，你講開二碟雞，咪推介。因為八月中做啦，香港都上得，係啦 係啦。嚇！咁咪暫時再講啦，呢個就係咯。係 啦，再講啦。 佢又唔係國內都做嘅，不過呢套可能係嘛？ 照計會應該同步啦，而家係啊，都合拍片嚟嘅套。 咁死啦！呢啲戲隨時有戀上個敵方嘅女間諜，呢啲咁都唔啱佢嗰個即係。咩喎？女郎都唔得啦，如果系咁，系嘛？喂，你唔俾个恋完之后啊改邪归正咁样，对方唔死噶，系咯，都唔得咁，系唔知睇下点啦，系咯，系咯，好咁啊，自求多福啦，大家系啦，即系上去上边有拍戏嘅朋友系咯， 或者呼吁下啦，听众，我哋嘅听众会唔会有人睇阿多罗 啊？听众 咁啊， 其实我 即系有冇听众真系睇阿多罗咧？ 本来冇噶喎。但係而家佢有，我啊想睇啊！ 咪咯，咪 睇翻轉。係 啊， 本來我啊冇，係 啊，本來冇意欲噶嘛。係啊， 不過正常上畫我反而未必話，而家唔係啊。嗱，你係咪做啫？嗱，係做我真係都想睇一眼點，可以衰到點？其實我就覺得係咪真係唔關套戲事咧？我好想知呢樣嘢咯。 明 係咯， 即係衰咗好多層次啊！ 俾翻個公道啊！係 啊，即係你衰咗好多層次，係咪衰到咁咧？衰到都3000萬，唔係4000萬，仲要鞭屍咧？咁你講爛，我覺得排班戲爛過去啦。係 咯，啱啊！ 你始終大片嘛，即係你垃圾都有個渣拿嘛，大佬啊，係咪先？咁係咪咁？咁即係好想一窺佢嘅真相，係啦。 嗯，係啦，真係嘅，真係想，如果有都想望一望咩事啊？ 但你網上面咧，其實你掹到好多阿修羅嘅。咁第一啦，梗係掹咗阿上多年嗰套啊，即係 張韓 妮嗰套啊。咁同埋你再掹咧，會掹咗套韓國嘅好睇戲嘅，就2016年嘅作品，喺國內嘅名叫阿修羅，香港冇上過，係一套警探嘅 黑社會片，係 唔關事 嘅 ，OK， 係啦係啦， 唔係神怪嘅， 係啦唔係神怪嘅，佢又好似無間道 咁，即係無間道啫，係咯係咯，佢用咗一啲佛教嘅詞語， 但係嗰套戲好睇㗎。 系啲人话打弹嘅，即系系啊，韩国 明白， 好几得嘅一套警匪片。 因为可能佢换咗呢套上，可能会企好好啲。 系、哦，其实献技比零下，突然之间扭一扭，入到场去睇呢套，分分钟爆。 几好睇喎，咁啊， 系啊， 唔系咁差啫。 喂，咁佢可能嗱，佢有机会吧？佢使啊使咗八亿噶嘛，但可能佢搵一二千万已经买翻佢个国内版嘅。 首先系叶蕴仪嗰度， 系啦， 叶蕴仪好睇，啲人睇完好 K 喎。 啊，嗰个女咁靓， 啲人好好正面啊！原来个个睇到戏都唔同嘅，原来都唔系嗰堆亚洲罗嚟嘅吓。都得试下咁样，系分身啊嘛，可以分多几套亚洲罗啫。咁即系话而家上网搵都唔会搵到呢一套噶啦，系咪？ 搵到啫，我都想搵。 好啦，咁睇下咩有咩计，睇下咩计，系会唔会即系有机会睇一睇啦，系啦。变咗一个唔系，我觉得已经变咗个都市传说啦，应该已经去到个程度呢件事。 我都觉得 要揾阿 Mr. 泡泡， 已经成为电影业界嘅一个传说啦，已经成为。 即系同呢个九广铁路咧，即系有鬼。 六个牌咩？嗰啲叫咩？咩跳舞 细路？ 系啊，多咗个细路。 火车捐山窿系一样 level 啊！ 要揾阿 Professor 泡泡去搞佢啊！ 去解解谜，系啦，系啦，系啦。下次出一本书解释亚洲罗都会死，可能都好多人买嘅。 成本系咯，诶，净系讲呢套。 X file 啊，要开一个 file 俾佢啊 ，poster 大佬，真系国内奇怪现象之一啊，就系呢套戏咩事咧咁啊？但系又唔系话好紧要啊，即系可能美国佬考虑会都研究紧啊，因为随时喂会唔会下到我套濑嘢啊，大佬？ 系啊， 系咪真系？我点知啊？ 有好多 嗰啲唔係喎，真係做 marketing 啲人真係要諗要研究啊！但係真係對嗰個市場啊，我再抌套戲過嚟，喂，會唔會隨時變亞修羅二號㗎？大佬，我點知啊？唔係，我真係唔係講笑喎、啊！咁我諗住，喂，你中國票房救命，點知仲衰過我本土，係咪先？ 依家好多個國家都有媒體報道， 對正啲，對正啲。 依家好多個國家嘅媒體都報道呢件事啊 ，BBC 都有提到， 係、 哦、 咪？ 哇！ 係咪啊？喂，係咯，咁即係唔係話係我哋都講嘅，全世界都研究緊喎，因為 國際事件嚟㗎， 真係㗎，你事實上美國好多時真係靠你中國票房救㗎咋，大佬。喂，如果你嗰邊係原來仲危喎，佢咪唔敢再拍啲呢啲戲咯？咁佢諗住我哋唔得啫，中國點啊嘛？咁唔係喎，原來都隨時仲衰過佢本土喎，有機會咁。咁你繼續行交路線，咁你咪試下囉，係咪？係囉。 係啦，咁 即係尤其中意行交路線啦。咁八尾仙嬌有冇喺中國上？ 暫時未。 冇係咪？冇上係咪？ 係。 嗯，係啦，到時我想睇下會點。 不過未來呀，你講開西片呀，另外未來有一套以中國做市場嘅西片啦，就係呢個叫巨齒鯊嗰套咧，呢個啊， 呢個本身就係中國又拍嘅啦，係咪啊？ 我巨齒鯊啊嘛，係 即係 Mega Shark 啊嘛，係咯係咯， 係係咯係咯，有啊光頭咩光頭嗰個 光頭 Jason 咯， 係 Jason 係 做咩咧？呢套有咩問題咧？呢套有 呢套嗱，唔知佢命運如何啫，咁就係啦。 咁佢当怪兽片、特技片咁又唔同 level 嘅呢套，咁暂时睇佢特技唔渣嘅， 系 绝对唔系，系唔系佢真系荷里活特技嘅呢套，暂时睇嘅影像系会唔会，即系有时会唔会去到尾啲特技会渣咗，咁有机会噶嘛，系咪？即系佢唔啲特技 keep 唔到有机会，但系暂时以出街嘅特技嚟睇唔渣，一啲唔渣，系荷里活西片嘅格局嚟嘅又系。 系。 唔係佢嗰啲，我諗係調轉咧，係中國打海外市場㗎啦。佢唔係話係即係咁話，即係做翻當係中國電影嘅嗰啲。即係佢最多講佢嘅目標都唔係淨係做中國啦。你拍得呢啲係咪？佢都係諗住全世界賣埠嘅。咁做咗出嚟，佢都係當西片咁，即係佢中國人投資咗西片啦，或者你咁理解啦。我諗係啱調轉咗嘅件事，係啊。咁嗰套我覺得都有一定嘅觀眾嘅，雖然我冇興趣，因為我鍾意睇怪獸嘛，佢都唔係怪獸嚟嘅，即係佢係條鯊魚好大，但係咪條鯊魚好大囉，唔可以叫怪獸，又唔識佢射死光嘅，咁絕對領域嘅，冇㗎嘛。咁大佬我哋睇緊咩啫？今個禮拜睇緊哥斯拉喎，即係嗰套卡通喎，我哋會講到 啊。第二集 上咗，做咗啦 ，Netflix 啊嘛，係咯，我哋會講到啦。 有冇得講啊？ 有成上網隨便一睇，乜你不等冇睇咩？未睇咩？ 未睇喎，你有冇擺出去啊？ 有啊， 擺上嚟我睇一睇喎。 有啊， 因為我第一集睇咗，我都去啦。 有啊，不打睇一睇。 好好好。 有啊，我哋摆到去我哋啲 link 啊，你分分有 share 出嚟嘅，唔系群组啊，即系我哋自己啊， 哦， 不打睇翻系呢套我哋今集都会讲啦，第二集啊，即系打呢、這个即系所谓机械哥斯拉增值都市，但系其实佢冇，原来佢系冇机械哥斯拉嘅，即系其实嗰个已经变成咗一个、啊、变成咗第三东京市咁嘅状态。 咁爆炸， 其實 變咗個城市， 變咗個城市，因為佢係原來納米機械嚟嘅原本。咁、 哦、 其實嗰只機械哥斯拉已經被消滅咗嘅。咁但係佢原來佢個頭剩翻之後咧，就佢又不斷增值咗。因為佢話啲人類走好多年㗎啦嘛，咁佢咪已經將自己成長成為咗一個要塞啊。 哦， 咁啊繼續執行呢、這個係啊抗擊哥斯拉嘅呢個任務啊嘛。咁佢哋咪今次咪去摸到去嗰度就結果用翻嗰度啲設施咪過曬打。咁其實。即係嗰只大個曬，咁結果最後都爭啲可以打低，咁但係最後再發生咩事咧？大家一陣聽我哋講啊。 好， 好啊， 我哋會講到，係。咁你大佬，我哋睇呢啲噶嘛，咁你整個鯊魚幫我做咩？我哋要打哥斯拉啊！即係起碼呢啲你揦埋，會唔會到覺得啊同阿 King Kong 哋可以擺埋同一套戲先得㗎？你嗰條鯊魚無厘頭咁，係咯。咪鯊魚最唔好就係佢上唔到岸㗎嘛。 喂，但好誇張喎，吹下，使乜潛艇咁大隻喎？ 佢大咯，但係佢可以點啫？佢可以點？ 擘大個口，成隻帆船喺度走喎。 使唔使射死光冇？即係你幾大條都好啦，我核彈射你，會唔會死？梗係死啦，係咪？ 啊！ 哥斯拉唔死喎，佢吸曬你，仲變大隻啲喎。咁點同啫？佢係一個超生物嚟噶嘛？你呢只始終都係生物嚟啫嘛。即係等於鬼老闆嗰個哥斯拉，其實係一隻蜥蜴嚟啫嘛。你幾大隻咪蜥蜴咯？咁你一個生物嚟嘅啫嘛，梗係被殺死嘅。咁你冇咗嗰個超能力嗰件事嘅話咧，你其實你大係冇著數噶。你知道喺現實上，即係你淨係大啊，或者淨係大，你咪係咯，你咪越大咪越俾人打咯，有咩著數啫？咁你係對一啲普通手無寸鐵嘅人啊，梗係好威嚇啦。但係喂，咁我揾軍隊打你嗰陣，你死好快就死啦。咁你夾硬俾啲理由，點解射佢唔中喎？唔係啊嘛，射唔中咁大隻。啊、你有導彈又成，即係呢啲揾氣嚟做，根本就唔 make sense 係咪啊？咁你唔係話啲怪獸嘛？怪獸佢有，即係佢而家啲哥斯拉，佢呢隻都話有絕對領域嘅喎，即係其實佢唔係唔死啊，你根本打唔入啊，即係打唔入佢個防護罩嘅。咁佢哋就話就係咪就係要中和到某一個程度先可以打入啊嘛。咁其實佢就所以係可以擬定一啲嘅戰術，而可以殺死哥斯拉。即係佢根本就唔係正常嘅，你就用唔正常嘅方法就可以殺得翻佢啊嘛。咁如果佢根本係一個生物啫，咁你幾大隻你可以殺得死嘅啫，係咪先？咁所以咪其實成件事咪唔，如果你去到軍隊級嘅時候講唔通嘅，係啊。即係你再大都唔代表有咩用嘅，你係血肉之軀嚟嘅啫嘛。 嗯。 即係你再大都只不過係一個大鯊魚啫，係咪？係咯，即係你個人就算放到好大都巨人，咁你有咩又 show up？咁你梗係可以踩死個乜都冇嘅人，你可以踩死佢啦。咁你可唔可以對抗飛彈咯？即係或者核彈咯？唔得啊，係咪？你巨人啫，我當你好巨啊，一百米高巨人咁點啊 ？So what？ 咁係啊，或者你可以拱冧等樓咁，但係如果出到軍隊，好小兒科啫。即係你個巨人有冇超能力？冇，只不過真係巨人啫。 咁啊玩 係咯，咁啊玩完啦，好易死啫嘛，係咯，好易打死嘅。咁呢個其實你入裏面講到佢好神化，其實唔知啊。我就唔係對呢種題材好有興趣咯，係咯。咁但係都睇嘅，你到時做都睇嘅。咁你又光頭 Jason 好似咪第一次打怪獸係嘛？即係佢又好似科幻片，佢咪少拍咧？佢通常拍佢都係啲警匪啊，或者係啲動作嗰啲多啊，即係或者最科幻一套已經係狂野時速啦，係嘛？好似冇噶，系咪？佢好似冇拍过啲，系，但系佢系咪冇拍嗰啲真系科幻片咧？有冇咧？甚至神父嗰套系咪佢嚟噶？唔系，好似都唔系佢嚟噶，好似即系嗰套讲有咩嘅跳，好似都唔系，都唔系佢，好似另一个人嚟。 系， 所以佢，但你话真系科幻片，好似冇乜系啦。咁今次呢套啊，即系真系科幻片啦，系咯，起码咁咯，系咯。咁都睇嘅，都睇嘅。我话个兴趣唔系咁大啫，但系都睇下嘅，系咯。 嗯， 好，差唔多。 好啦，系嘛呢度好咁啊！我哋都系讨论下啫，吓一个大新闻嚟嘅，其实真系系咯。但系科幻嘅关系就关唔关事就唔知啦。不过我结论就不如拍科幻片啊嘛，系咯，所以都关事嘅。即系既然咁多嘢唔拍得，唔拍科幻片啦。科幻片佢冇话唔拍得系咪？佢冇咁讲啊？ 又冇 highlight 嘅，但系穿越就唔得。 穿越同我坐时光机可能系两样嘢嚟嘅喎。 系啊，去咗未来啊，可能得喎。 时空旅 行，大家要理解咧，佢哋平时讲嘅所谓穿越系唔知做乜炒完车就去咗清朝啊。唔知做乜瞓醒覺又唔知點，即係講無厘頭嘅， 或者唔解釋佢哋， 唔解釋嘅。咁但係如果我可能我係 back to the future 啊，我 或者尋 秦記 都可能得 個，唔知點樣嚇咩啊？ 尋秦記都可能得個， 尋秦記我就唔知啦，睇下咩版本啦，係咯，嗰套俾人鬧到爆嗰套咧，係穿過黑洞嗰度可能得喎，反而嚇，唔係喎，即係嗰個有科學基礎啊嘛，你明唔明？我有科學解釋喎，我有科學解釋喎，係啊，我穿過個蟲洞喎，係咪先？我唔係無厘頭嘅喎，係咁當然就算原著都有時光機，佢都唔係，佢都唔算係無厘頭，最少係佢有個佢有個解釋，係啦係啦係個解釋嘅，唔係無端點樣撞完車會翻咗去呢個無厘頭噶嘛，係咪先？係咯，咁所以咧係咪連時光機都唔得？佢冇咁講喎，又係啊，佢冇咁講喎。咁或者如果一個古代人佢跌咗個个冰度咁即系急冻期啦，咁又算唔算咧？系嘛？咁一个冰咗嘅人咁咧，喺现代搞翻冻咁，又算唔算咧？讲嚟即系可能呢个唔系佢哋讲穿越嗰样嘢咯，系咯。咁啊唔知啊，大家再去吓研究下，系咯。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咧，你借咗话系科幻咧，又变咗第啲嘢噶，可以吓，系咯。即系我唔系妖怪啊，我外星人嚟噶嘛，嗰啲系咪？我唔系妖怪啊，嗰系外星怪兽嚟噶嘛。其实咪又系做翻旋女幽魂出嚟啊？咁啊，大家諗下佢啊，係咯。喂，咁啊又補翻少少啊，即係我又我睇翻頭先講過嗰個製作特輯啦嚇。咁啊，哇，喺咁我有個新嘅結論啊，唔睇由自可係啊。咁我終於知道死因啊，我可以同佢 certify 啊。咁啊，其實係好簡單嘅啫。以佢想要嗰個咁嘅票房嘅 scale 咧，即係你叫我講起咯，幾億幾億嗰個啊，嗰個 scale 啊，係啊，三十億就真係，即係唔好講卅億啦，幾多億啦嚇。就算你講到幾億就億親啊，其實咧，你就算環觀啊，全世界啊，荷里活又好，日本邊度都好啦，你係唔可以用一個新題材噶，係唔得嘅。 原創故事， 原創故事係唔得嘅，係啊，即係你新題材啦，總之你冇一個原有嘅 I D 係唔 work 嘅，即係唔係話冇原 I D 唔可以拍戲啊，係唔可以拍得到咁嘅 scale 嘅戲啊，因為真唔得嘅，你如荷里活咁，你咪自己睇下咯，係咪？好困難 最勁嗰啲啊，魔戒嚇、哈利波特，全部都係有原著嘅。 全部都有。 嗱，你唯一有一套突破咗嘅，應該就係阿凡達嘅啫。係。 係。 咁但係阿凡達個 IP 係阿詹姆斯金馬倫啊嘛。係 咯。 咁你係何許人咧？ 即當你去到咁嘅級數就得啦。 又唔同。係啊，咁又唔 同。 咁嗱，係得呢一套有少少即係。系啦，同又唔得，佢都唔一定得噶，系咪先？即系佢得啫嘛，佢可以舐嘢噶。即系其实呢件事非常之危险，而一般人系唔会咁做嘅。吓，咁而佢又咁勇，系咪啊？咁用一个全新嘅即系 I P 啦，即系佢自己想自己自创 I P 而谂住拍一个咁嘅 style 嘅戏咧，咁其实舐嘢程度啊，几乎达到100%，咁其实咪讲完咯。系，咁其实咧系咪冇得搞？唔系嘅。咁你咪要做好多前期嘅嘢囉，即係你既然呢個係新題材，咁其實阿銘我哋傾咗一陣又再講過啦，其實佢可以學好似啲日本咁呢，咁佢先拍一個電視劇或者網劇呀，做下先，咁等人呢先對佢呢個世界觀有啲嘢有少少認識，同埋係免費睇㗎嘛，咁 OK， 咁另外睇啲人就睇下嘅點都，咁你之後先再鋪落去上畫呢一套戲呢，咁就會好好多啦。佢係咩都冇做過，連前期漫畫都冇畫過嘅喎，咁你就突然間呃人哋睇一個咁奇怪嘅世界，邊個想睇啊？ 同埋佢 邊個要興趣去睇啊？有咪50,000嗰班咯？但係嗰班做都係為咗睇下小鮮肉主角啊，定邊個我就唔知啦嚇。OK， 咁但係你咪最多咪取到就係呢個數咯。咁即係你細片就 work 嘅，你推一個新 IP， 但係你大片咧就其實。都應該舐硬咁就係㗎啦，老實講，即係你點能夠話唔係啊？之前我畫皮都畫皮已經係個 IP 啦， 係啊， 你起碼畫皮呢個係你知係聊齋其中個故仔，就算你裏面其實講到九彩，講到外星人都得嘅，咁你但係你個 IP 本身人哋唔，其實意思咧就係佢入場前咧，佢有啲概念嘅對嗰樣嘢，嗱你可以實質推翻曬佢原有的概念啊。但佢係有嗰、那個有嘅，佢即係講畫皮，佢有聯想嘅。孫悟空有聯想嘅，你咩都好啦，嗰、那個或者係個本身係一個網絡小説係咩？咁佢都有一啲初步嘅印象㗎嘛。咁你而家我意思冇 I P 意思，即係佢係空白嘅。你一講啲 I P 出嚟係空白嘅， 咁又唔係啊，阿修羅咩？唔係唔識阿修羅咧，只係一啲神族嘅名稱嚟嘅啫，嚇，即係等於我同你講，我拍對叫做阿斯神族，你都即刻企咗喺度啦。不過雷神咁又唔同啊，波啊，你都好啲係一個人物嚟噶嘛，耶穌咁係個人物，佢有 story 噶嘛。咁你唔能夠話拍阿斯神族咁講咩㗎？咁天神佛咁講咩㗎？即係即係好難啊！即係嗰樣嘢佢都 relate 唔到，咁你叫人點入場咧？係嘛？即係係咯，就係咁樣啫。我覺得呢個係其一啦，其二佢係犯咗咧呢個啊 Pacific Rim 啊肥佬導演嘅同樣問題，大概成多一千倍啊！就係咩咧？就係、是、有錢就任性啊！咁而肥佬咧，佢都唔係好任性啫，起咗間屋啫嘛，咁啊都足以致命啦，即係嗰個血色莊園啊，嚇！咁如果你諗住成個公園冚起咧，你就要好似魔界咁樣，你第時嗰個係預咗係就是、買飛入嚟玩嘅一個遊樂場就差唔多啦，即係其實呢個工程唔係就係拍戲拍完戲仲有後著嘅，咁你就可以做到就係、是、哇一草一木係咪？咁真係種啲花落去嘅，你唔係假嘅，你唔係搵啲嘢整假花㗎嘛，係真嘅，真係個公園嚟。咁你去到咁，你咪可以咁做囉。但係唔好唔記得魔界係有 IP 㗎，魔界呢個 IP 喺外國嚟講，簡直係經典中嘅經典，金融其實都係抄佢。咁你點同啫？你唔係人哋嗰個 win 硬嘅，你呢、這個哇都唔知得定唔得，你就已經起個公園，唔係啩？你起定個迪士尼等人嚟呀、啊？系咪？咁最弊佢又唔係喎，你係都好啲喎，你係而最尾冇人嚟冇得講。佢最弊咧係景嚟嘅，嗰啲景都意思會拆嘅喎，拍完佢竟然成座山起出嚟喎，你咪黐線嘅咧？ 哇！ 咁同埋咧最得意咧就係咧，佢明明初初又揾到啲景係可以拍，但佢又話咁樣會靚啲，係咁啊靚啲嘅，係啦。咁啊第一嚟就唔知點解，既然你拍咗成個山都砌出嚟啦，佢上面嗰啲花真係種嘅喎，最神奇係 哇！ 唔係假㗎喎，佢話真係去播種咁樣整出嚟，嘩黐線 ,garden 零過㗎喎，嗰度成係咁你咁樣咁你咩辦法唔使錢啊？好啦，咁都有價值嘅，你應該係咪咁好靚啦，應該整完出嚟嘢。係㗎，現場佢現場睇白拍攝特抽我都話出嚟㗎。但點知你睇返佢後期執完係點嘅呢？佢搵啲 CC 再改過曬佢嘅。咁點你低溫唔 CC 算呢？咁佢好得意，佢理念就係話咧，我以往嘅場景咧唔用 C G 嘅。 嚇、啊！佢自己咪打翻自己嘴巴？ 唔係，咁佢嗰啲草帽嘅，啲草帽 C G 嘅。 O、okay, K。 但係佢最後佢前邊嗰堆嘢係 C G 嘅，即係嗰啲生物啊，嗰啲奇怪嗰啲嘢。咁點解會咁嘅咧？其實你正常就係你盡量係越前景嘅嘢，越係用 practical effect 或者用實景，後面個背景係加 C G 啦，係咪先？你 Star Wars 都係㗎。你前面有個人演出嗰度呢，咁佢都有笪地有砌嘢嘅，但當然前傳嗰啲冇啊，全綠幕啊，咁但係錯㗎嘛，證明咗係錯啦，而家佢同我哋會都知道係錯嘅，所以呢起碼呢有人企喺度嗰笪地呢要搭景，但呢嗰笪地以外嘅景咪 CC 囉，咁 OK， 咁冇所謂係咪，後面個天就 CC 好正常啫，係咪，後面個天有個 Death Star 浮喺度又實景啊，啊，系咪傻噶？ 整个月球咁大个嘢啊？ 系咪傻噶？即系咁有冇脑啊？咁你呢个系净系嘥钱啫？我唔觉得咁样系咩？即系佢又讲到系即系咩艺术？咁艺术唔系花啲钱喺一啲睇唔到嘅地方噶嘛？即系例如佢你做件戏服咁，你包唔包条底裤要设计埋噶？ 吓、啊！ 即如果條底褲係睇唔到嘅， 設計個內 籠 啊， 嗰條喎， 係啊， 即條底褲你睇唔到嘅 ，OK， 係佢著咗件袍，咁裏邊佢著咩？我理得你著乜啫？咁啊，演員你咪著翻自己條底咯，咪先？咁唔會設計埋條底褲襯翻嗰個中世紀效果係嘛？使唔使啊？嚇、啊！咁你咁樣魔法書明明鉛兩頁嘅啫嘛，佢話喎，嗰本書由面到底全部係有設計同埋有曬所有嘅文字喎。咦咁好笑啦，咁如果係咁啦 ,Terminator 呢捡到本電話簿搵 Sarah Connor 嗰個呢，原來唔係得嗰頁有 Sarah Connor 嘅，即係由 A 到 Z 嗰啲全部作貨曬啲人名啊。 唔使 作嘅 老 婆。屎忽有啲痕又冇買毛比高呢我完全係唔明白，除非你話呢個場景第時呢係真係俾人參觀，而佢到時呢真係可以捡到本書啦，咁就唔同喎。 因為你係真係會掹啲出嚟睇嗰陣，你發覺哇，原來每一樣嘢都有，真係有做過 detail。咁你如果你到時係俾人參觀，咁啊應該做到呢個地步嘅。但你話嗰拍戲啫嘛，個書架上面嗰啲書都唔應該掹出嚟，真係有內容啦。有冇需要啊？你即管去啲。你去人哋嗰啲啊，嗰啲 office 呢，佢咪懶係好多嗰啲咩書嘅、啊、懶勁嘅、啊、你試下掹咗出嚟假嘅、啊、報警嚟呀、啊、大佬不過嗰張 shirt 都返咗係假咁佢做到咁仔細，係我睇現場都覺得係真係好勁，但係呢件事到底對你做電影有何幫助呢？ 嗯， 有咩幫助呢？是吧，即是我唔知啊，即是你堅持將所有嘢都做到好仔細，即是其實是有啲嘢有樣叫過猶不及啊，即是其實呢你做得太多同你做得唔夠其實都係唔適當嘅。嗱，以往就當然係做得唔足夠啦，好多即係中國嘅電影佢又想學人哋荷里活，但係其實佢得三個月到嘅前期準備啊。咁、的確係真係唔夠嘅，咁所以點解話點解整得咁差啊？啲CG又唔得啊，啲設計又唔得，冇計啦！三個月即刻嘔電咁嘔出嚟，你想點啫？係嘛？好好㗎啦，做得咁好啦，呢套就唔係啦，呢套就反而咧，哇勁啊！請曬咧好多即係唔係淨係荷里活家，世界各地啊嘅一啲嘅設計師啊咩？咁其實你見到裏邊個團隊好多都西人嚟嘅，西人意思真係鬼啊，唔係啲好西嘅人啊！真係西人，真係喺外國嚟咗，即係中國。有啲就睇翻佢老家，就大家 internet 通訊咁樣。總之咧，事實上佢裏邊係做咗好多設計嘅嘢嘅，嚇。咁佢裏邊咧，但係最奇怪就係咧，其實佢哋呢班人咧，其實都係為咗呈現翻啊，即導演同埋嗰個即係嗰個佢呢套戲嗰個叫監製啦，佢兩個人構思出嚟嘅嘢嘅啫。嗱，好奇怪喎，你個 basic 嗰樣嘢咧，係得兩個人諗嘅啫。但其他嘢係成個團隊跟住佢，咁咪即係皇帝啦，係咪，即係皇帝有個概念，跟住你咪揾到百官幫佢實現囉。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個 idea 係其實唔係好，咁咪唔得囉。係咁當然佐治魯卡斯都係咁，咁但係佐治魯卡斯佢構思 Star Wars 嗰陣，佢有個基礎概念係得㗎嘛。咁其實呢個就要好睇你個基礎概念啦。咁佢哋又覺得自己個基礎概念好原創啊。佢甚至乎話咧，我哋呢套戲係冇一樣嘢係抄人，但係我即刻見到嗰個女主角，其實咪又係冇咁啫嘛，即係白頭髮咁。 個髮型一樣。 你冇講，你冇，你全部嘢係 original， 係同埋咩叫 original 就係、是。O、okay, K， 或者佢你我当你唔系抄啊，都系白色头发。但问题你唔系好新啊，我个 original 唔系要话你又一定系抄定唔系抄。咁但系我唔觉得佢有咩好新嘅嘢咯。咁佢又话佢里边嘅嗰啲衫咧，个亚修罗界里边嘅衫咧，啲人着嗰啲人，佢话系全部系生出嚟嘅，佢话系啲植物啊，好似啲花啲树咁样，系一件件生出嚟喎，佢系摘出嚟着个。咁佢話要設計佢哋啲服裝呢，你係要睇落好似有生命咁嘅咁樣。咁 OK， 咁呢個 OK， 咁但係問題就係生化嘅服嘅衣服啊，或者嘅物品啊，其實係咪真係咁新呢？但科幻片其實成日都有喎，不過人哋就唔係一棵樹生出嚟啦，即係人哋係嗰啲唔知點嘅 DNA 咁整㗎嘛。咁呢度你就講佢直情個生態好似一棵樹生埋出嚟咁啦。咁但係你話呢個係一個好真係好新全新嘅概念，即係從未有人諗過咩？其實唔係嘅咯，其實唔係嘅，即係 fantasy 嘅故事，其實係咪佢呢啲叫做好新？可能你喺你中國嘅故事係咯，你只可以講咁嗰班鬼佬又貼曬金，又話：哎呀，我未見過咁好嘅設計，大佬你幾多錢請佢翻嚟啊？佢梗係咁講啦。你俾錢時金馬倫睇下，佢話呢套戲好勁添，係。 唔係，同埋你 啲鬼佬啊，佢係講個好聽嘅説話嘅 ，OK。 同埋一樣嘢，佢講啲唔好聽嘅説話，你會出到街咩？喺呢個製作 過程，唔會嘅，鬼佬講嘢好醒嘅，人哋啲人哋唔會講啲咁嘅嘢嘅。你俾錢時金馬倫。同你唔拉唔奸，佢都唔會講啲乜嘢。唔好話嗰幾條友同你打緊工啦，係咪？唔通嗰個 designer 出嚟個啊，得 shit shit idea 咁啊， 剪咗佢 嘅嘛， 唔會出到街嘅呢一句。 係啦，咁大家點睇啊？ 我認同嘅，咁啊，同埋我見咧，佢又真係好矮高，即係唔係話矮高啊，即係嗰啲叫大膽啊，即係個咁全，即係佢哋見佢入邊個世界觀咧，全部架構到 太或者即係太魔幻啦，即係入邊所有嘢都係全部唔係跟現實去行，咁又有即係太過叫咩天馬行空喎，咁我覺得就可能會唔會國內觀眾接受唔到咧？ 唔會，其實你實質講呢啲咁嘅奇幻嘢。仲怪都有啦，其實我就係覺得佢唔係佢講到咁新啊，反而個問題係，佢講到好新啫，咁係，咁你喺電影嚟講，之前嗰啲啊真係全部碌舊嘢，咁但係如果你話鬥新咧，你鬥新咁你好多噶嘛，咁其實佢個 idea 唔算好爆嘅啫，係啊，即係佢連咁嗰個咁嘅阿修羅有三個頭，其實佢話三個頭其實有三個面啊。喂，呢樣嘢有幾新啊？四面佛抄你咩，大佬？ 係啱啊！嚇，啱。同埋我覺得佢見機，即係呢個阿修羅係其實係咪叫？我都唔知係咪來自咩印度嗰邊嘅係嘛？ 嚇！我咁啊，咁咪佛教咩？唔係啊，其實你天龍八部其中一屬都係已經有係啦，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或者叫做唔 interesting 咯，應該即 係唔係其實呢個你唔使理咪印度，即係佛教裏面係有呢個咁嘅嘢嘅，咁你就當佢係屬於一啲叫做戰神嘅啲惡神嚟噶嘛，其實即係其實阿修羅係咯，咁我開頭都咪解釋咗咯，即係其實等於即係印歐語係即係等於阿斯神族，即係雷神班友嚟啫嘛，咁佢咪一好好戰嘅一個嘢，佢呢度唔理唔好理佢，佢唔當係呢樣嘢噶啦，佢。你總之當佢係一個乜個魔界咁啦，係佢叫啊叫阿修羅啦，係咯，你唔使理佢嘅。咁佢其實邊係三個頭啫，其實三塊面啫嘛。咁其實三個面係輪流講嘢呢樣嘢。喂，鐵甲萬能俠嘅其實一早其實修羅男爵咪係咁嘅咯。雖然修羅男爵係一半一邊男一邊女，但你記得佢就係、是、當佢男人講嘢，即係佢就影佢呢邊面嘅。佢女人講就影呢一邊面嘅。佢一齊講就會正面影咁樣噶嘛。咁其實事實上佢喺其他嘅即係。永者豪其他作品是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一個人有幾個面跟住輪流講嘢呢啲㗎，其實一啲都唔新啦。你甚至乎去到上次 Reddick 係咪即係雲迪素嗰度呢，佢咪第二集第一集咪打黑夜怪獸啦，第二集佢咪打啲神族。佢嗰個神啊開頭出場佢咪就係咁嘅樣㗎囉，不過佢就當然佢嗰另外幾個面係假㗎啦，佢叫做幾個面都戴住同一個面具，咁佢就除咗前面個面具呢就見到個人樣，咁當然後面應該冇人樣嘅，你當係睇帽嚟㗎啫，其實 exactly 咪咁嘅樣㗎嘛，咁不過你就整咗嗰個係梁家輝劉嘉玲咁同埋個男主角囉，因為佢男主角就係佢其中個面嚟㗎嘛，咁但係佢好怪呀，佢又有時會一齊講嘢㗎，咁其實你通常呢一種表達呢，如果你真係抄永者豪，佢係點嘅呢？佢就邊個講嘢就會令佢正面嘅嗰個頭，係、 嗯、 會轉嘅個頭應該嚇，咁啊氹氹轉咁轉咯。咁佢令咗後面嗰啲佢就唔講嘢嘅，佢會黑埋眼，你應該係咁咯。又或者佢成會閂翻埋個面具啊，如果你係咁樣表達咧，就會似啲啦。咁但係佢就會幾個面一齊講嘢，喺度爭控制權咁，呢、這個就。唔知啦，係啦，即係都係趕客嘅，阿北打都話：哇，嗰三個頭嘅咁趕客咁樣，係其實係噶，都幾噶，係啊，都幾噶。 未必接受到咯，即係你問我。 唔係，其實係佢咁樣表達係核突。如果你話好似我頭先講，我哋咁講人，佢有三個好似面具咁嘅樣，咁佢只不過打開先係個人樣嗰陣咧，咁呢個又唔同嘅嚇。咁但係呢個就真係唔新嘅 ，OK？ 呢件事真係唔新嘅 ，OK？咁呢個我都唔係覺得係啲觀眾接受唔到，係你根本冇機會俾啲觀眾去接受啊！因為到呢一刻咧，其實都冇乜人睇過套戲，係冇辦法去接觸你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 咁如果你 之前可能都出翻啲前度嘢，前度小説又好，或者你個蘇華整啲漫畫又好，乜都好。 你嗰時徐克啊、蜀山人有出漫畫㗎，出咗個 係啊，有啊，有啊， 知唔知咩？漫畫㗎，即係你係要做啲，我睇到佢都抌得幾多講幾多億嘅億場。你嗰啲前度算咩錢啊，大佬？ 錢啫， 係 咪先？ 呢啲税緊嚟啊！其實嗱，我哋就話直情應該咧，唔係電視劇啦，電視劇可能就唔係啊。你拍過咪嗰啲網劇咯，咪叫做整個外傳定咩？先交代少少佢個世界觀，好平啫嘛，係咪？ 係，相比之下啦，咁就係啦，係啦。 咁如果係咁，我係舊套戲會唔會而家橫掂啊抽起咗啦？剪翻入邊啲片段，可能集中某個角色抌啲嘢喺網上免費睇，炒翻去半年，可能隔一年之後再上，會唔會叫做 衰咗臭咗嘅嘢好難搞 啊？ 呢個唔 爛咗嘅招牌救唔翻嘅。 唔係，其實日本仔就好聰明嘅，點解佢成日會搞啲日劇，跟住到日劇一做完嗰集嗰個星期就即刻上畫櫃，人哋咪醒咯，人哋啲咪叫 marketing 咯。喂，講真，嗰個即係香港最後有冇做到㗎？嗰套咩散步侵略者咁樣 有 冇做到㗎？ 有 做到啊嘛，其實如果佢都新嘅。咁但係如果佢就咁抌出嚟，喂，我諗連日本觀眾都未必睇。咁但係佢因為佢先抌咗一個前度嘅一個電視劇出嚟先啊嘛。咁你咪我咦睇咗電視劇，覺得幾得意喎？咦點解嗰啲侵略者唔係打嘅？佢係咩吸咗你個嗰、那個概念，跟住你就會冇咗你嗰對樣嘅概念，咁跟住又會黐線呆我。喂，咁幾特別喎？咁你咪會即係你已經認識咗佢嗰個世界。咁你就想真係睇下佢嗰個侵略開始係點樣啦？係咪引起咗你嗰、那個？你想知啊嘛，系咯，咁你咪会入场咯。咁如果你无端端净系做呢套戏，喂，争啲喎，讲真，你有咩引起我想睇先？无端端，系咪 啊？系， 因为呢个真系新 I P 嚟噶嘛。嗱，咁你就环观，真系大佬，你连日本啊，连特摄片啊，而家都唔敢拍第啲超人啦。你唔系用翻含忍超人、无面超人个朵，系啊，明明超人系新嘅，但系你都要塞翻去话系含忍超人或者。是無面出嚟，如果唔係都冇人睇嘅，大佬。 Yeah. 所以你嗰個 IP， 你係要攞到個大眾咁大個 mark 嘅票房喎、啊，你而家講緊，咁你咪即係雖然你中國係大，即係我哋以前即係之前就係話中國大啫，但係我係講緊山大斬埋有齊，即係話我就算啊百分之一人、千分之一人、萬分之一人啊，我都好多人啊嘛。 系啊， 我唔使攞晒，哇！但你讲紧你话咩几亿票房，咁你咪即系又要攞晒。当你要攞晒个市场嘅时候，你点可能系冇系推个新 I P 咧？呢个系唔得嘅。 系啊， 你谂 佢目标，佢目标系30亿，但系以佢个成本嚟计，系最少都20亿先至可以回到本，系啦、啊，所以分别不大嘅啫。 唔系，即系你真系要大部分嘅观众都要。都要肯入場啦，總之 OK。咁你即攞個 mark 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咁樣乜嘢咯。即係第一就你怎試新 IP 已經危險，試新 IP 你仲要乜嘢前度都冇做過，咁你淨係一味推大煲大，或者揾嗰個咁嘅嗰個咁嘅其實嗰個拍攝特輯咧，佢又唔係拍攝特輯嚟喎，最奇怪佢擺咗落一個咧平時講怪嘢嘅節目度嘅喎。嗰唔知咩探索發現定乜鬼啦，嗰叫做即係平時就講下啲奇怪嘅，啊歷史上一件迷案咩物物咁嗰啲嘢嚟嘅喎，嚇點解會擺喺嗰度播嘅咧？我拗曬頭，係咯，咁係咪有冇擺錯位啊，大佬？雖然嗰個節目好多人睇嚇，係咁但係你塞落嗰個節目入邊好奇怪喎，因為節目唔係講呢啲，唔係講電影噶嘛，咁點解無端端係講個電影嘅拍攝嘅咧？無端端呢一集係咁我唔知啊嚇，我唔知啊嚇。咁變咗，即係你係咪會令到啲觀眾真係會入場㗎？你拍個咁嘅製造特輯，就係咁，就係拍個製造特輯，你就覺得會引到人入場？ 咁唔易嘅， 佢今日咧賣廣告同做宣傳咧，唔係靠賣廣告嗰部分㗎，你要做好多 PR 嘅工作㗎。 嗯， 做好多㗎，如果唔係，直等於冇做過廣告㗎啫，係啊。咁你要之前已經俾人認識你個，即係你呢樣嘢咯，唔係話一味打個名阿修羅唔使你 sell 啦，根本本身係個神事神俗嚟噶嘛，係咪 啊？同埋 阿修羅係咩嚟啊嘛？冇人知啊，到今日都冇人知啊，咁你死唔死啊？ 係，同埋 落埋畫都冇人知啊嘛，最神奇係。 係。同埋呢佢有啲冇做到，其實好多電影都有做啊，一例如搵啲香港都有啦，搵啲明星喺度講下呢套戲好唔好，通常都係讚嘅多啦，呢一套好似行內人都冇乜點樣講，係啦咁樣。仲有佢聲稱六年時間去籌備，喂你哋正話講嗰架嘢啊，六年時間你分一部分人手去咁樣搞，絕對綽綽有餘啦。由頭打個 ID 出嚟都仲得啦。啊， 不定個漫畫係咪？ 係啦，喺之前啊有係啊，漫畫小說啊，乜都好啦，係咪六年時間喎？係咯，仲有你話你講嗰樣嘢，你話日本有做啊？內地其實都唔係冇做㗎，2016年有套電影呢，佢都有咁 整過嗰套 校園青春劇， 啊，跟住之後就連埋電影係一條龍咁樣去嘅。雖然最後套電影唔收得，另一 呢個做法喺內地唔普及，但係如果你做呢個題材，我覺得你真係需要，一你講你其他嗰啲戲啊。你唔係個世界觀怪㗎嘛，你可能你都係講返正常世界啫。你呢個你連個世界觀係怪，我諗你鋪定少少穩陣啲啦。即係總之你要做啲嘢啦，我舉例話拍劇啫，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嘅。你總之你要做啲嘢啦，你唔乜都唔做企喺度係咪，咁你咪 hand solo 囉， hand solo 咪乜都唔做企喺度，咁冇人睇囉，冇咁簡單㗎嘛。鬼佬都死啦，沙窩都死啦，咁樣搞點解會得呢？佢點解會覺得無端端會有會啲人會入嚟三十億呢？我唔好明喎，佢又唔係第一日拍戲嘅， 係咪第一咩宣發嗰啲嘢佢冇乜 請咁多人，冇請到人做 marketing 係咪？ 有可能啊，佢自己都係做製作搞藝術嗰啲嘢㗎嘛，唉，扯頭攬嗰兩弟，係啊。二馬咪咁樣死咗啦，二馬，阿童木，係咯， 佢就自己做埋發行啫，嗰次就因為 係啊，跟住啊係你講影城啊，俾人參觀嗰啲嘢，其實以前一直大陸好多都做開嘅，即係以前2004年《天龍八部》嗰套劇集啊，佢之後嗰個廠都係攞咗嚟去做影城啦。跟住最舊年嗰套《妖貓傳》啊，陳凱歌拍嗰套咧，佢即報稱夠個製作費咁高，其實佢真正製作費係2億幾，其餘有成6億係愛嚟搭咗個景，搭咗個景之後唔係拆咗佢喎，佢之後咧我真係 佢起咗個迪士尼啊嘛，佢起咗個迪士尼 啊咁樣啦，即係同埋亦都可以借俾人哋拍戲咁樣用嘅喎。系咯，又可以。 呢套难啲啊！呢套难啲，呢套净系拍到阿修罗嘅啫。 分咗佢噶嘛？全魔幻咁样，系啊，咁 样咯。咪魔幻都冇啊！你魔幻因为个个唔同噶嘛。 嗯。 即系你唔能够起到啲嘢拍星战，跟住俾第二套戏拍噶。 系。 咁你拍翻出嚟，咪又系星战咁？因为呢个系有个独特嘅世界观设计啊，唔同呢个古装城啊，你古装城系可以 general。即係我都係嗰啲宮廷啦，都係嗰啲嘢嘅啫。即係你嘅橫店，橫店嗰度，即 係 橫店 嗰度， 你見佢哋行嗰個平台樓閣，已經見咗幾百次啦，咪又係嗰條路係嘛？咁你因為嗰啲都還可以喺唔同嘅朝代添啊，甚至乎出現嘅都係啲古裝啫，係啦。咁你嗰啲係 general 噶嘛？咁你唔係搭一個沙窩啊，或者搭一個好獨特嘅設計，嗰個點能夠俾第二個用啊？係嘛？即或者你魔界咁嗰直情唔得啦，咁你睇就知個蝦比人村嚟㗎嘛，係咪先？ 佢咪再拍蝦比人咯，跟住係繼續。 咁佢自己拍翻啊，當然可以啦，但係佢平時咪當一個遊樂一個遊樂觀光設施咁樣去開放咩？但係呢個都後話，你要套戲成功先有呢度嘅，套戲都死講鬼咩？邊個嚟參觀啫？就瞻仰你為榮都唔會啦，係咪啊？ 有 隻問題就係你前期啊，你冇做嘢啊，我講下呢個問題啊。系啊，咁其實你唔難噶，你以佢咁嘅 budget 前期搞啲嘢得人認識，喂，寫隻 game 都仲得啊，我覺得係啊。 嗯。 啊，咁你推啲嘢出嚟先，等人認識一下啊，有個咁嘅嘢喎。咁你可以同步話，其實已經拍嘅一套真人電影，咁你都有啲 noise 啊，係咪啊？ 係。 咁大家未有電影前打住個機先，咁都得㗎。咁可能佢打機喺嗰度過癮喎，咁你既然啲設計都喺度㗎啦，咁咪幾得意喎，咁即係可能裏面就真係冒險故事呀、啊、打咁咪玩下囉俾人哋係咪，甚至你整個免費嘅可以上去玩嘅咁都得，係呀，可能你都唔係話求呀、啊、賺錢，咁只不過想你先感受下嗰個世界啫，咁都得㗎，咁唔得㗎。 同埋咁樣做可以先前攞到一啲觀眾嘅反應，中間作出適當嘅修改都仲得，可以。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總之好多著數嘅，咁無端端你收埋曬所有嘢，咁一次過放出嚟，咁你都唔知得唔得，你即係你真係將所有嘅蛋放喺一個籃嘅啫喎。係。係咯。咁佢哋個野心係喺度嘅，咁但係相對亦都係佢一唔得就即刻收呢樣嘢咧，佢亦都冇。即係其他國家嗰個嘅，即係嗰種嘅 膽量。 即係我唔知嗰啲嘢叫做咩，即係例如人哋就算嗰刻係唔得，即係你睇日本嘅動畫， 你有冇见过边一个系会腰斩到系直情唔埋尾啊？成腰斩走咗嘅，唔会噶。佢就算话啊，我嘅收视唔系几好，咁好多套啦，高达又系咁，大和号又系咁啦，当时又系咁啦，唔系几好。咁我哋要缩短个剧啦，唔能够做原本个长度，要减十集咁啦吓。咁但系人哋都做埋佢噶，唔会话哎呀唔好啊唔好啊，走佬啊唔搞啦咁样，唔会噶，人哋都做完咗佢。咁就正係因為你做完咗佢，而佢點都播完曬，即係咁樣。咁跟住一反而先有機會有 second chance， 有人話喂唔係喎，其實我好鍾意呢套嘢喎，乜唔好咩？咁可能你因為你 target 錯咗啲小朋友，根本就唔係小朋友卡通嚟㗎嘛呢套。咁你再重播或咩？咁你先有今日高大幾十年呢樣嘢喎。如果當年佢咁樣就抽起咗，冇㗎啦，冇人睇到高大㗎啦，根本就唔會有 second chance， 或者有呢個所謂 take two。是不是？咁但係我覺得中國人就係咁㗎啦，永遠都冇 take two 㗎喎，冇 second chance 㗎喎。咁我套嘢一唔得就即刻飛咗㗎喇喎。咁喂，咁我都想睇下㗎喎，咁有冇機會先？冇喎，冇機會㗎喎。係呀。冇㗎，即係得就得，唔得就即刻直七。咁你喂，咁你呢個都係唔係一個好健康嘅市場，同埋一個亦都唔係好，即係佢個運作形式亦都唔係好正常㗎。咁佢亦都冇安排話，咁既然你唔喺戲院做，咁會唔會喺第啲渠道啊？即係你佢可以睇返啦，或者佢突然即刻出返影碟咁都得㗎，其實都冇話唔得㗎。係呀，咁冇過程好似抽起咗就 dead set 咁樣，咁點解咁嘅呢？咁你錢就使咗㗎啦，其實係咪？咁點呀？即係咁就接咗佢呀？唔係，我唔知佢諗乜啦，佢自己諗啦，係呀，好怪呀成件事係呀，即係總之都係啦，啲奇怪生態嚟嘅，呢啲內地永遠都係係啦。咁就有人有野心想拍一套，即係佢認為係即係全新嘅製作，係冇抄襲人嘅，個精神係好嘅，的確嚇，亦都揾嚟好多全世界唔同嘅 artist 想做一套，即係做一套新嘢嚇。咁啊，奈何係咁跪低咗啦。咁到底咁即係話以後更加證明係唔應該係咁啦，應該係抄人啦，係咪？是咪？系啊， 你隔咗 I P 嘢啫，攞 I P 咯，系咯。啊， 冇人觉得关呢样嘢事喎，而家又 系我哋觉得。 其实都唔关事，即系其实你 I P 系要建立，唔系话你一嘢就抌佢出嚟，即系你可以系新嘅，咁你咪建立咯。咁佢冇啊嘛，咁你一嘢就要靠一两个礼拜嘅成绩就要。定生死，咁你死梗㗎啦，係咪？ 係。 咁你出啲 game 嗰陣啊，即 game 出嗰陣都係新㗎嗰樣嘢，做咩啫？冇啊，冇啊。咁你抌個網上小說出嚟嗰陣都新㗎啦，嗰個 IP 舊㗎咩？唔係啊。咁你就係你要去開發㗎嘛，那個 IP 其實係要係囉。咁如果個 IP 未成熟之前，哇你就抌咁多億出嚟，咁其實奇怪囉呢一件事。佢只係對自己構思嘅嘢太有信心㗎嘛。 是没错。 就算他我当他的构思真的好啊，都不代表市场真的会接受的嘛。那你无端端地就觉得人家一定会 buy 那很奇怪咯。那你这样试就通常在一些小制作度这样试就不出奇。但是你一大阵就这样试真的很 risky 的。你不如拿这几亿去澳门一铺大小玩了他有什么不同啫？不同啊，起码你有机会一倍机会赢。 是。 我同你讲，你咁样做法呢度咧，你系九成九啊输咗嘢，系啊， 嗯，同埋你 赢面好细嘅咋， 同埋一样嘢，你咁样推落去咧，一定有掌声咯，呢度靴声，呢度靴声多咯，喺嗰度一定有掌声。我会你咁豪气咁推落去， 系嘛，系嘛，拜啦，咁啊，一嘢几亿咁， 哇，实上晒报纸啊，周围上晒， 喺度嗌， 系咯。即係你係買大，啲人都一齊大大大咁啦，最少係嘛？ 係啊，誒隻獎升，都大過依家，唉， 嗯，冇啊，冇獎升而家的確係全部都係靴升，咁真係好，我覺得係可惜嘅，我整體覺得係 靴升都好啊，甚至乎係冇聲啫嘛， 係可惜㗎，好可惜㗎，我覺得係，而家想睇都冇機會睇啊，係咪可唔可惜？ 係啊，係啊， 呢個睇佢自己再點安排啦，行冇啦，我補少少啫，行都唔少嘅，都係，因為呢個係我後來睇翻之後，即係再有個唔同嘅睇法。 好 ，OK， 好，有冇意見啦？ 好， 講住咁多， 好，其他啦， 再睇下咩再新發展啦呢件事。 好， 好。